经111.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在过去一小时，天文台录得塔门、长洲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67、75和6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8、100和87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北纬19度、东经11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7至8级，渐转吹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西南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达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3800米；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774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2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5.14，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9，人民币6.753，英镑兑美元1.208，欧元兑美元1.022，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9美元，卖出1794.53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今日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8月10日星期三嘅早上，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今日咧就啊有啲不一样啦，啊点解咧？因为啲天气咧就变化得都大啊吓，3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3号强风信号嘅生效紧。咁啊，头先都听新闻报道嘅时候啦，都话到啦，即系冇乜特别大事件或者天气变化嘅话咧，咁啊都系会继续维持呢个3号嘅。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咁啦啊。咁所以咧，如果你需要翻工嘅话咧，咁就唔好发梦啦啊！而家都系时候起身噶啦吓。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以前啲人话啊，经常咧都要面对住一个又一个嘅难关嘅时候咧，就好苦啊！苦嘅感觉系点样呢？你可能尝过，又可能咧只系浅尝，又或者你好似即系尝到咧苦之后带嚟嘅一种系甘甜。好多成功嘅人士佢哋都会话到啊，当你明白到啊苦尽甘来嘅时候，你就即系话，其实你已经系成功咗一半，因为你做好咗一个好嘅心理准备，你有一个好嘅思维，亦都咧就系、是、所有功夫其实大致上都已经做得足啦。有阵时都话到啦，即系叫做咩啊？最后嗰步咧就系争个天咁啊，成事在人啊，谋事在天啊，呢啲咁样定系点样啦？唔紧要，总之咧人定系天啊，边一个令到你成功都好啦。重要的元素缺一都是不可的，即是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应该就在一个周长的计划底下，永远抱着一个心态，最好的准备叫做亦都是有一个叫做最坏的打算，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攻和守都可以应付得来啦。 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那一家，那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咽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供你觉得苦也不太差。生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莫问什么精巧，也不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而明了了，而往亦变衰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 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行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当睇清世间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珍惜淡定的心境，苦过后更加清。慢慢过去亦无味，但有领会留下。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切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再拥吻下，我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早上时候揾你一首歌，歌嘅系陈奕迅嘅《苦瓜》。出边27度嘅气温，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香港的夏天又热又潮湿，对于大汗的人士来讲，可以说是非常之讨厌，而且还很容易会出热痱，即是汗疹。有皮肤科医生就说了，小朋友、户外工作的人士其实都是高危一种，汗疹一旦处理不当的话，很可能会诱发湿疹，所以就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穿太过紧身的衣服来到做户外活动，又或者是外出，例如是瑜伽裤咁样，可能就唔系咁适合啦。皮肤科专科医生林嘉文就话啦，汗疹系汗腺排汗嘅时候遇上阻塞，造成咗身体冇办法正常咁排汗，所以就会产生皮疹。皮肤嘅表面好似系心口、腋下、背部、臂部、皮肤嘅接口位咧，都会出现红疹，甚至乎会好痕添啊！严重的话就会变成水泡，而如果不小心刺穿了水泡的话，就会形成皮屑的了。林医生说，汗疹很多时候都在亚热带潮湿闷热的地区发生的，汗水不容易挥发，一般在初生的婴儿、肥胖、户外工作和活动量比较多的人士就属于高危一族了。而香港的夏天就是求诊的旺季，一般的汗疹在加强通风、勤加清洁底下，其实没什么需要特别的治疗，就可以在3至4日自行消退。不过如果情况严重而患者不停地拗的话，就很容易会诱发湿疹，患者就会出现皮肤干燥、红色的斑块和甩皮等等的情况。近年不少人都喜欢穿一些紧身的运动衫外出的，包括了瑜伽裤、瑜伽衫等等。医生就说了，如果紧身的衣物贴合皮肤的表面，其实是很容易会阻塞毛孔，所以并不适合一些高危的人士穿着。尤其是要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士，更加有机会因为穿过分紧身的衣服而导致有汗疹、湿疹的。 所以建议大家在炎炎的夏日，若然皮肤出现汗疹的话，就要留意以下几个小贴士了。首先第一，若然是出现皮肤痕痒的话，可以先尝试自行用冻水冲洗清洁干净。其次，应该要加密换衫的次数。若然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最好就带定一套干净的衣服可以替换啦。可以休息的时候就要去到通风的地点那里乘凉了。跟住亦都要避免着过分紧身的衣物外出，令到排汗可能会有困难。最后亦都要避免使用止汗剂，因为止汗剂好容易会令到毛孔阻塞，咁就有机会引发头先所讲的汗疹，甚至乎是湿疹㗎啦。虽然呢两日嘅天气稍微凉返少少，不过之后再热嘅话，大家都要注意出汗都唔好令到自己皮肤痕痒，甚至乎诱发其他嘅问题。多啲留意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爱惜自己，咁每一个朝早瞓醒嘅时候，就可以享受既开心、轻松、愉快又美丽的新一天啦！ 在天下游走，梦和手都紧扣，在你心我着手，无下无边承受，地底做城堡，像神话般虚构，沐雨点与暴风，去划长箭和后深呼吸飞雨后。近你有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如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和吻，在天下游走，手都紧扣，在你心我着手，步行无边承受，令天地上身，令场景多吸引，令你不觉陌生，去或长无疑问，深呼吸飞行，接近你便有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和吻，深呼吸飞行，接近你便有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 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六点二十三分的时间，星期三的早上，看看天气了，吹强风程度东至到东南风，索士尼岸以及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的了，密云有狂风大骤雨以及就是雷暴，海有非常大浪以及涌浪，最高气温大概2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啦，低水平嚟嘅。另外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日早上嘅6:30。咁啊，睇下转头咧又会唔会需要咧就系 update 下大家啦吓。咁另外咧，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啦。咁社会福利处就呼吁市民啦，就唔好送子女咧或者家人去到幼儿中心啦。 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就是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以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个中心在他们的办公时间之内仍然就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的人士的，大家就可以留意住了。另外教育局也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关系而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就智障儿童学校今日是停课的，家长也都要留意住这些措施了。今日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本身嘅出处咧，就喺《警世通言》入边噶。咁啊，入边咧就本身咯，原来挂住咗一个嘅大对联，话到十年受尽窗前苦，一举成名天下闻咁样。咁原本咧就话到系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咁后嚟呢一句嘅民间俗语就慢慢改变成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今日嘅你系咪苦尽甘来嘅一位咧？吓！ 六点二十九分嘅时间，系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啊！咁啊，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啦。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头早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小朋友或者家人去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內的日間康復服務單位，但各中心在辦公時間內仍會繼續開放給有需要人士。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住所海湖莊園被搜查，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內的主要共和黨成員特納去信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要求對方立即通報需發出搜查令的相關資訊。特納在信中形容，該搜查令在美國史上是史無前例，他作為情報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亦不知道特朗普擁有任何信息、數據或文件可對國家構成實際或宣稱的安全威脅。特納說，國會需要克里斯托弗雷就他下令執行的行動即時提交答覆。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形容聯邦調查局的搜查行動是踏出重要一步，反映即使是前總統亦不會凌駕在法律之上。擁有23項大滿貫冠軍的網球名將世威沙連娜威廉斯宣布將會掛牌，表示將會將注意力轉移到家庭和商業上。現年41歲的世威表示不喜歡講退休，如果必須在網球和家庭之間選擇，他會選擇後者。世威有一個女兒，下個月將會滿5歲。世威在2017年參加澳洲網球公開賽期間已經懷孕，她在這項大滿貫賽事中封後。報道說，世威和丈夫有計劃再生兒育女。世威的23項大滿貫冠軍包括7次澳網冠軍、3次法網冠軍、7次温网冠军和6次的美网冠军。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6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111.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在過去一小時，天文台錄得塔門、長洲和大老山最高持續風速分別為每小時67、75和69公里，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78、100和87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吹強風程度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稍後風勢逐漸緩和，密雲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李正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系，琴日咧就即系亦都有一个咧就唔开心嘅消息。 咩、哦、事咧？咩事咧？ 咁就系嗰个酒楼老字号嘅酒楼事业咧。 嗯， 咁啊嗰度咧就出名咧就系话，喂佢所有嘅嘢都系保留翻好旧式啊。 嗯， 无论系佢嘅落单嘅纸啦， 嗯， 环境啦， 嗯， 或者甚至乎食嘅点心啦，用翻啲旧式嘅嘢。咁但系有一个好有趣，如果大家去饮茶咧。其实都会发觉一样嘢， 嗯， 咁饮茶嗰啲点心咧系不断演变紧噶嘛， 嗯， 咁但系咧佢个名系唔改噶， 哦系， 嗱譬如虾饺，吓佢无论点变，佢都系叫虾饺噶， 嗯， 咁成日都话，诶、我哋呢只新方法整嘅，可能只虾大咗，可能系个皮薄咗，咁或者个味道唔同埋， 嗯， 咁但系无论佢点变，咁应该改个名先啱噶，点解系都要 keep 翻做？原本的名字蝦餃呢， 他怕改了名字你不認識他、啊、 但是味道已經不一樣了嘛，味道不一樣應該不是那樣東西、啊、甚至乎呢、有些用料都改了的嘛， 嗯， 即是燒賣他的用料有些是變賣的， 是啊， 但是他仍然都叫做燒賣的、 啊、燒賣呢有些是叫做鵪鶉蛋燒賣，那他就告訴你他是鵪鶉蛋了、嗯， 佢多咗样嘢啦， 系啊， 但有啲系连里边用嘅肉啊都唔同咗嘅， 系啊， 咁但系佢我都系叫做烧卖噶啦，咁啊变咗大家咧就好奇怪，究竟呢一样嘢系新嘅定系旧嘅咧咁样？ 嗯， 咁但系唔使担心嘅，咁咧无论即系根据年份咁样不断喺度变化啦， 嗯， 变到最后嘅时候咧，佢就会哦，你大家咪想食翻旧嗰啲嘢啊咁样，咁佢改个名就得噶，诶佢唔使改个名嘅。加两个字就得噶啦， 怀旧， 怀旧，又或者叫做古法， 哦，古法系、哦， 古法烧卖， 咁、哦、 你啊古法，但系你估到咩边个年代，你系唔知噶，总之古法咯， 唔知噶。 咁你话如果你话用怀旧，怀旧啊，但系怀旧去到边一个年份，你又系唔知噶，总之就系怀旧咯。 哦， 咁你又好似觉得讲得通噶、哦， 呢个讲法咧，有少少似我细个嘅时候咧，周街都系茶餐厅。 嗯， 而家周街都系冰室，其实有咩分别咧？ 哦，呢个我之前我有睇过，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最初咧，就叫做冰室嘅， 吓、 啊。咁之后咧就变咗做茶餐厅， 系。 咁而家你叫翻做冰室，咪即系怀旧咯。咁佢里边有啲嘢咧，系好似系有啲分别嘅，即系饮嘅嘢啊， 吓、 啊，啲种类啊，系有啲唔同。 系咪真系有分别噶？ 嗱、啊，咁啊真系你又要考究一下。咁可能佢係古法冲烹调嘅方法呢，知道 係喎、 哦、嗯 係囉，当初由呢个冰室呢改名做茶餐厅，其实我都唔係好明点解要改做茶餐厅㗎喇， 係唔知道嘅，咁 我 觉得好似全世界都叫做茶餐厅嘅时候，不如我叫做冰室啦， 係呀， 或者以前全部都叫做冰室 嘅 时 候我咪叫茶餐厅， 我叫茶餐厅囉，咁都係希望大家留意自己咁样嘅，咁、 嗯、 但係即系去到饮饮食食，留意自己系应该嘅。咁、 啊、 但系唔好你想去嘅时候先留意啦。如果大家净系想去先留意咧，就会变成好似呢间百年老字号咁样、 啊， 就结业噶啦。 唉，阴公，即系唉，个个都系咁谂噶啦，唔系净系我，好多人个心入边都会觉得，唉，早知道去食翻转啦，系咪先？ 系啊，同埋咧有一样我就成日都觉得好奇怪嘅，而家有时候佢呢间系突然结业咁样咧、 啊， 有啲咧。就一早话俾你听， 系啊系啊， 我做埋呢个月咁样啦。 吓， 咁跟住嗰个月或者嗰个礼拜咧，就好多人去， 系好好生意啊。 咁应该平时大家唔去咧，跟、住去嘅时候，哎呀，我真系好中意佢噶。既然大家咁中意佢嘅，点解唔经常去帮衬咧？如果经常去帮衬，咁你唔使执笠咯。 系啦、啊，如果事先张扬咧，可能可以喺佢最后嘅一个月入边，即系赚翻翻嚟，咁啊佢又可以继续经营咁、样。 系啊，咁即系有阵时好得意，譬如话我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噶，咁但系好中意听你做节目，但系 又唔听，系咯，或者你又唔听，哎哟， 跟住咧有啲仲好笑嘅就系话，我都唔听你做节目嘅，但系知道你讲过啲乜嘢， 系啦，明啊，明啊，在心中， 好啦，翻嚟再倾，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44的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都提醒大家，外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27度的气温。哦，这个呢都可以呢，就是好似温故知新咁样同大家睇返喎。係咩呢？就係位于九龙塘嘅李小龙故居喺2019年呢就被拆卸啦。咁适逢今年亦都系李小龙逝世嘅49年。咁李小龙会呢咁联同咗一啲机构啦，咁喺之前嘅时间啦，咁而家都系嘅8月6日至8月14日，咁喺呢个铜锣湾举行咗一个呢叫做李小龙故居复现企画展。啊，免费嘅，公众免费可以参观嘅。咁啊，会长就话到啦，之前咧大力争取啊保育李小龙故居啦，咁啊，因为李小龙肯定系香港人嘅骄傲嚟噶，咁佢相信故居咧就会成为香港人重要嘅旅游景点，咁但系咧就对于保育失败咧就感觉得到相当之可惜啦。佢都指出啊，李小龙会咧就冇放弃嘅，咁希望透过咧就最新嘅科技，咁啊将佢嘅故居啊，即系李小龙嘅故居就复原，咁啊并且咧就永久保留喺互联网嘅世界，即系你话方法都有好多嘅。等各地啊，直头世界各地嘅人啊，即系如果你中意李小龙嘅啊，透过互联网咧，你就可以不受限制去到佢嘅故居嗰度参观。啊，佢更加希望咧就即系整翻个平台，咁啊等未来啊吓，可以等人咧就参与呢啲嘅结构或者新嘅内容等等嘅。好啦，咁啊睇翻今次咧一个新嘅叫做网上嘅世界，咁啊展现咗咧就係李小龙嘅故居啊，原来佢哋咧就亦都同三位 Ivy 嘅创作多媒体学科嘅学生啦，咁啊以 3D VR 技术啊，咁啊喺又系元宇宙喎，喺元宇宙入面咧就以1:1比例重现咗咧就係李小龙嘅故居。咁啊，呢个故居咧有样貌嘅，呢个样貌就系1973年入住时候嘅一个原始嘅面貌。咁啊，为求达到咧就原汁原味，咁啊制作单位进行 3D 呢个建模时候咧就翻查咗好多嘅资料文献啦吓。包括咧有当其时李小龙中意揸嘅车款啦，有佢嘅车牌啦，咁啊可以话咧就尽量咧都系。叫做将呢一个原汁原味交俾大家，等大家可以一睹咧啊李小龙即系以前70几年嘅时候嗰种啊故居嘅风采。啊，佢入边仲有啲叫游戏嘅，有啲叫做握力锻炼器，咁啊可以感受一下咧，就李小龙嗰种一半嘅重量咁样，即系佢到底佢练习嘅时候感受到嗰啲嘅感觉系点样咧咁样。好啦，咁当然啦，除咗 VR 之外咧，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李小龙嘅相关嘅收藏，亦都咧都几值得去睇嘅。咁今次咧就珍藏包括咧就李小龙60年代咁啊亲笔嘅一封手写嘅书信啦，描述咗咧就系佢原创武术体系截拳道如水无形嘅哲学理念。哇，呢啲犀利啊！仲有咧就系有啲打卡位嘅，咁啊龙争虎斗，咁啊镜中镜，咁啊大家咧都可以有机会嘅时候啦，上网一揾就知道呢一个咧喺罗素街，咁啊一个免费入场嘅，咁啊等大家可以咧就重新体验一下咧就哇我哋香港人李小龙嘅呢一种嘅风采啊！ 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票已变过了几秒，遗留几多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事中，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冬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一首歌曲曾比特的手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27度的气温，我们的听众很睿智的，刚才跟钟哥说冰室茶餐厅，现在真的没什么特别大的分别了，但是以前呢冰室就只有水吧的，有听众跟我说就说没有厨房的，茶餐厅就有厨房这样可以做一些小菜的，极其量冰室都是会做一些很简单的面食，例如沙爹牛啊、三文治啊、多士啊、通粉这样，不过呢就出不到小菜了，所以呢这些是有分别的，不过呢就都讲开都讲埋，就是时代的巨轮不断去到转变的，如果只是做冰室或者只是做茶餐厅的生意呢就很难继续经营下去的了，所以呢现在都是有生意大家做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邀请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驻扎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 系嗱上个星期咧你有一个叫做快乐十八变啦，咁啊 EQ 十八变啦，咁已经有九个咧就同我哋 mark 咗啦，上个星期嗰张纸咧 攞翻张纸出嚟， 可以攞翻出嚟， 咁第九啦就系今日我哋讲嘅嘢啦， 系咩咧？ 就系咧不忘回报啊！ 哦，不忘回报， 系啊，一阵时 做义工咁样咯，即系好似啊， 抵得谂咯。我哋以前成日同年青人啱啱出嚟做嘢啊，或者其实依家做嘢都系嘅。你抵得谂咧，其实都会有一啲意想不到你攞到嘅嘢。 我经常谂咧，或者我自己嘅经验就系、是、一个人抵得谂咧，可能喺金钱上、利益上，你系会蚀底嘅。 嗯哼，吓、這個，时间都用咗佢啦， 系啦，冇错，呢个事实嚟嘅。 系啊， 不过咧，我觉得一个人抵得谂咧，有阵时的而且确可以喺你一啲叫做额外嘅工作上咧，得到一啲学习嘅机会。 嗯， 呢、這个亦都系我成日咧会抱住嘅心态、 嗯， 而愿意去到咧就系、是、做一啲 extra 嘅工作。 好啦，第十啦，就系、是、你会唔会咧都可以放下恩怨啊？其即系原来 EQ 高嘅人嘅特质咧。其中呢一個放下，即係屠刀係嘛？放下恩怨，因為負面情緒都會造成壓力啦。 放下恩怨其實都有啲難。 Circle 成日都講啦，即係係啊，負面情緒都會令到自己都會辛苦嘅。成日都會好似處喺一個作戰嘅狀態咁樣啦，會消耗咗其實會消耗你嘅 energy 亦都破壞到你自己嘅一個生活啦。 嗯， 生活嘅平衡。 嗯， 當要嬲一個人嘅時候，可能都會影響到你。只不過 EQ 高嘅人就有呢個特質啫。是啊、 嗯、 原来他们都很犀利，他很容易放得低。 容易放这个真的。 这个是难学的，也都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来的。 为何永远放不低、 啊、所以有些人会叻一点，所以他 EQ 高一点、啊、他社交手腕劲一点。好了，跟着呢原来再下去呢就是年代了。第十一个EQ 高的特质呢就是他的交际手腕呢。 嗯， 就同交際手腕有關，頭先講話又不回報，又可以放下恩怨。 咁、啊、但係同交際手腕咧係不一樣嘅喎、 啊， 交際手腕可以係佢嘅政治手腕、啊。 是怎样的呢？讲来听听。 政治手腕其实他做每一样东西可能会是很和善去做。 嗯， 但其实他是希望达到某一些政治目的。以前读过、okay. 以前读书的时候呢，所谓政治是什么呢？政治未必是讲、政府对人民、啊。政治其实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就是人多的地方就牵涉到大家 的政治。 嗯， 即例如两个人呢就比较常简单啦。三个人开始可能已经需要一种政治的思维，即譬如 ABC 三个人 ,A 怎样是处理 B 和 C 之间的情绪啊。 嗯， 这些其实本身都是一些政治的手腕来的。 咁佢呢个咧就讲得简单啲，佢、就话啦，由于佢嗰、那个即系 EQ 高嘅人咧，佢个接受能力比较阔，亦都可以容易放下一啲嘅成见啦，放下恩怨啦。喺、当你同一个比较负面或者散播紧负能量嘅人去倾偈嘅时候，佢会懂得去调节一下，唔会同你硬碰。咁我就会谂， 又唔会吸收晒你嗰啲负能量。 系啦，佢就会喺呢一个嘅。嘅對話當中咧，有機會做咗一個中和嘅作用。 嗯， 嚇佢唔佢有啲人會容易被感染。 外國人，我覺得呢一方面比較上叻喎。 我認同。 係嘛？ 係啊，我認同。因為佢哋嗰啲對話用嘅説話，有陣時係會令到你，就算佢問候你，你點啊？你今日好唔好啊？我好好啊。即 係個感覺係會 friendly 少，可能語氣又或者本身佢哋喺詞匯上所用的時候，牽涉到他們本身的歷史文化、背景，而個出處，而令到我們聽到的時候是接受程度不一樣。 嗯，所以如果譬如你剛才怎樣這樣說他社交手腕，即是 他懂得去調節呢，他不會被自己落在一個僵局那裡、是的，即是如果硬碰啊，明知你負面情緒還罵你，你呀沒有用的，即我想如果 EQ 高的人就不會去做，但如果火爆的人呢，有機會會跌落呢一個， 即所以點解會有咁多唔開心嘅朋友、家庭，佢哋有時就見到你日日都會黑口黑面啊，見到你黑人憎、但可能如果你係一個容易接受，好似 Circle 所講嘅，佢可能會行佢點啊？你今日做乜嘢啊？ 哦，原來咩 事唔開心啊？ 因為頭先講話其中一個特質係有同理心啊嘛。 嗯， 咁佢既然有呢個特質嘅時候，佢就會運用咗呢一樣嘢去明白你。 哦， 點解你會咁咧？佢嘗試扣連到你。哦，原來你今日冇帶啲乜嘢俾老師鬧、即係佢會容易落到來、哦，原來你今日做錯嘢俾老闆省咗一 次 金嘅咁樣。咁所以我就會明嘅，我都有嘅，我都試過咁樣咯。 嗯， 係啊，咁我都理解嘅。 係 係啦，咁跟住咧就唔追求完美啊。 哇！呢、這個話俾你聽冇可能啊，呢個冇可能啊，呢個我唔會一半分我都唔會俾自己啊。我係處女座， 即係要唱首歌，話知道世界無人完美，無人。乜嘢？我唔記得咗。佢話佢哋咧會將自己從追求完美嘅壓力釋放出嚟啊！我都好想向呢啲 EQ 高嘅人去學習，因為其實我唔知嘅，只不過我身邊嘅同事話，其實你都要求幾高嘅。係我啲同事話翻俾我聽，係咩？ 喂，要求高同渴望完美都 係 兩個 唔同層次。我係渴望嗰樣嘢係要做得好啊，即係。有阵时你做嘢就做咗就算咯，你系做咗件事定系做好件事？ 但系 咧， 嗱，虽然我系处理咗啦，但我嗰个完美嗰个叫准则系咩咧？我唔系要求件事嘅结局出咗嚟系完美， 系 我反而系要求大家喺放一个心力或者心机上面，嗰、那个心态系应该要完美。 咁你投放咗喺唔同位啫，有啲人就睇结果嘅，你咧直情系要埋嗰个态度， 系啦， 某程度上条尺咧去埋人哋度，咁系你嘅特质。 你真系社工，讲嘢真系好有好听。 但系即系都系噶。有阵时候如果条尺咧，你希望追求喺追求嘅过程而唔记得咗或者迷失咗，你会好大压力噶。咁、所以我希望我都識嘅，我認識到有啲人咧，即係個 EQ 都會高啲咧，所以佢嗰個處理會好啲咯。 OK， 係啊，咁咧就最落咧就珍惜所有啦。你會唔會好珍惜啲祝上落？ 會啊會啊，這個我係真係好深刻體會。 咦？但我哋今日咪唔夠時間啦， 仲有好多個㗎。 仲有五個啊！ 仲五個啊！ 係啊！ 咁啊，張紙繼續 keep 到下個禮拜先啦。 好啊， 好嘛？下個禮拜繼續嚟啦。 OK， 唔該曬 Cycle，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喺度，咁啊坐咗我对面嘅咧就系交通组嘅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吓，今朝早咧翻工，好多人咧琴日都估话，哎呀可能八号风球啊，好彩唔系可以翻到工。 系啦， 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开开心心。 冇错啦，咁啊如果八号风球咧，其实即系一般人就可能会谂喂，哎有假期啊，即系好容易就会咁谂啦。咁、但系其实八号风球咧影响到好多人噶，即系好多人。譬如屋企漏水又好啊，或者影响到生计啊，咁我哋真系向好嗰方面谂嘅。咁最紧要就系大家舒舒服服咁样翻工，咪仲好咯。 系啊，不过唔同年龄层嘅谂法唔同嘅，即系等于我读书嗰时都好想打风唔翻学嘅，即系唔同嘅阶段、唔同嘅谂法都唔同嘅，同埋每个人工作岗位都唔同咯，所以大家谂法都唔同。但系站喺我同你嘅立场咧，咁当然唔希望啲嘢乱啦，一乱咧就好麻烦。 系啊，即系譬如约咗啲嘉宾做今日做访问嘅咁样。咁如果哇打風咁，如果我冇得翻嚟嘅，咁啲嘉賓又做唔到訪問， 好難就咯。 係啊，咁可能啲嘉賓真、有啲嘉賓真係淨係今日先得閒嘅。 係啊，冇錯。 係啊， 有啲開會咁樣，冇人今日開會啊，又要再改個期咁樣，唔緊要啦。總之天意嘅嘢，大家都冇得去抗拒或者接受嘅，隨遇而安。 咁今日咧就三號強風信號，咁係有機會影響到啲交通嘅啫。咁但係大家都應該係可以如常工作嘅。 係啦、大風大雨影響咗交通啊！今朝早咧，哇！一翻嚟收到。那个鲤鱼门道啦，近住观塘法院嗰度咧，有交通又需要全线封闭，出两个方向，吓到我咧， 好严重、啊， 好严重啊！你知呢条系主要道路嚟噶嘛？喺鲤鱼门道喺观塘法院对出，好彩咁，大约喺五分钟前清理好啦，咁、效率好快啦，就完全开翻晒全线， 咁 交通都回复翻正常噶，揸车朋友咧可以放心噶。咁、我再讲多次呢段路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咁而家全线咧就已经解封翻，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嘅。咁由于大风关系啦，提一提大家，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啦，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嘅连接路咧，而家车速限制咧会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噶。咁、另外再提一提大家 咧，真系系慢好多。 系啊，要慢，梗系要慢好多啦。大风啊嘛， 青屿干线都已经长，港珠澳大桥嗰度仲长。 系啊，咁你大风行嘅话，都安全为 系嘅， 安全 为上系啦， 慢冇所谓，最紧要安全。咁另外依一個土瓜灣嘅碼頭圍道咧，較早前嘅啦，水管急收，碼頭圍道去紅磡方向，近住上鄉道嘅中線咧仍然封閉嘅，咁、就係咁多啦，交通消息。 咁啊，朝頭早嘅交通其實都算係唔錯咯。 仲有個路面差啲擋流咗先，依一個就恆常都塞車噶啦。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咧就比較擠塞個樽頸位啦。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咧，暫時都係正常嘅。 係咁啊，好啦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快啲準備出門口啦嚇。不過而家都仲係叫做暑假啦。咁相信啲同学仔咧都仲系匿埋咗嘅。 系啊， 如果九月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到时啲车龙咧又系咁嘘声啦吓。 系啊，我都唔知啊，而家系咪你两个仔都放紧暑假啊？ 我细嗰个仔咧就今日原本开学嘅。 哦， 系啦、 啊，今日开学反而 系啊，佢 K 温啊嘛。 哦，所以又唔同 啊。幼稚园啊嘛，不过幼稚园今日休息啊， 系大仔咧，大仔就本来放暑假嘅， 放紧而家，系啦、 哦， 放紧。 咁啊，路面少好多车。 系啊， 冇错冇错。 我收埋呢个大仔嘛， 点解收埋佢啊？ 咁路面咪可以畅通啲咯。讲笑啫，讲笑啫。好，我哋讲下其他。 好啊，今日讲下嗱，有个好消息就系有条新嘅巴士线咧服务市民。咁另外咧，系啊，讲两条巴士线嘅今日就系讲 K 五十四咧，就一条新嘅巴士线啦，就系和田村。至到屯門嘅循環線嘅 接駁巴士嚟嘅呢個 係啦，依個接駁巴士嚟嘅就係 K 五十四啦，港鐵嘅接駁巴士喺一號其實咧已經係正式咧投入服務㗎啦。咁啊幾好嘅依個巴士咧，就係可以循環線啦，就係會經邊度咧？就係經依一個。青田村啦、兆康站同埋屯門公路嘅紅橋同新墟，咁總站咧就喺屯門市中心嘅，咁即係一個循環線啦、由和田村喺度兜到去屯門市中心咯。咁、如果兜曬全程都要45分鐘㗎。 哇！ 係啊，兜曬全程啊，一個循環線嚟㗎。 不過我聽到佢譬如屯門咁啊，又去到新墟啊呢啲地方咧， 紅橋啊呢啲主要道路咯， 其實都幾方便。 方便咧就而家係啊，九巴都唔錯，諗好多呢啲方便市民。 係啊，即係想去啲地方咁樣共上去啊，又去到喎。 係啦，最緊要咧我。覺得咧搭車時間咧係要快多同埋密啦，咁、即係佢幾好嘅喎，佢朝頭早六點鐘開始有喎，你唔好太晏啊或者太早收，對我哋冇乜意義啦，係咪先？ 係啊 係 啊係啊， 咁幾好嘅服務時間咧就係朝頭早六點鐘至到夜晚嘅11:03，唔錯㗎，咁啊班次咧都係15至20分鐘到啦，都唔會太耐啦，而家大約都係有啲巴士都要3至4小時一班嘅，咁呢個循環線大家記住啊，係新嘅循環線 K 五十四號，就係由呢個和田村啦至到屯門市中心嘅，係 K 五十四啊，咁啊如果你話喺屯門。 門一帶咧，其實輕鐵都同樣方便嘅。 嗯， 咁所以巴士公司真係搞盡腦汁啊！點樣同時間咧同重鐵同埋輕鐵去到較勁咧，攞翻多啲客啊，攞翻多啲生意啊！所以佢哋真係搞盡腦汁啊，盡量咧即係呢個如果係良性競爭嘅，咁當然歡迎啦，係咪先？咁鐵路公司同埋巴士公司，大家都提高佢哋嘅服務水平，受惠嘅就係市民啦，係咪先？係 啦，其實每一樣嘢都係有競爭咧，就當然係有進步啊！ 冇錯， 其實幾好嘅呢個巴士線咁啊，即係佢最你都講得啱，頭先佢會諗辦法啦。啊，原來咧最多人上嘅位置咧就係屯門公路嘅新墟啊，或者其他嘢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喺呢度設置一個巴士站，都唔錯嘅。 係 咁，不過咧我仲有一條線咧，頭先咪講咗嘅，依一條 E43咧就係有改動嘅，但係咧收到中交通消息講咗先，就係公主道天橋去沙田方向，近住亞皆老街有交通意外啱啱發生嘅，咁而喺一帶開始車多噶啦，咁講多次啦。公主道天橋去沙田方向，近住亞皆老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帶咧就開始車多啦。咁揸車朋友講埋嗰句啊，小白，我真係要小心駕駛啊！ 係啊， 天雨路滑咧，真係唔希望大家有意外。 同埋其實咧，即係而家都係沙漠強風信號啦。咁啊，路面上面咧可能有啲譬如咩樹枝跌落嚟啊，又比較上亂少少啊，咁樣都會有機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所以 係 啊，駕駛人士就盡量放慢翻嗰個車速，即係。唔好話等你見到啲一大嚿樹枝，你是要避嘅避唔到咁樣，咁你離遠你慢慢揸嘅時候，你乜嘢都睇曬，乜嘢都安全啦。 係啊，避唔到啊，係啊，有時啲樹跌落嚟， 因為有陣時咧，就算我自己揸車都係嘅。其實如果我明白，如果個車速太快嘅話，我就算見到前面有障礙物咧，可能我左右兩邊都有車，我放慢我又驚後邊架車撞過嚟。即係去到呢啲位置其實好危險嘅，咁預期係咁，你不如慢少少，咁一有事嘅時候，你亦都夠時間去到通知附近嘅車，咁等你即係等大家可以讓一讓，你可以通過佢咁樣。 係啊，所以我見到有時候有啲車咧，突然之間停咧，佢哋會打死火燈㗎，係咪？ 係啊，係啊，係 啊，咁都幾好，有信號話俾後邊。 係啦，但如果後邊嘅車咧跟得太貼嘅話咧， 就唔得㗎啦，停唔切咯。 你打得死火燈， 打乜燈都冇用啦。 係㗎，係啊，打乜燈都冇用。你又講得啱啊，真 係。最緊要就係講嚟講去都係大家慢少少啦，大風大雨大家保障嘛。咁而家講埋另外一條巴士線啦，就係 E43啊，咁就係有啲改動嘅。佢就本來咧就係由呢個粉嶺嘅華明村啦，去到東涌咧呢一個嘅碼頭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加咗幾個巴士站，但係亦都取消幾個巴士站。咁講俾大家聽啦，新增幾個巴士站咧，由粉嶺華明村開咧，就會開喺粉嶺中心啦、粉嶺明都、紅橋同埋屯門嘅赤鱲角隧道轉車站，呢係新加嘅。咁東涌開咧就加咗幾個站嘅，屯門嘅赤鱲角又係隧道站啦、新墟街市、粉嶺消防局、長華村同埋粉嶺中心，但係取消咗咧，取消咗幾個站嘅、由粉嶺華明開嘅咧，就取消咗一個站嘅啫，就係、取消咗青嶼幹線嘅轉車站啊，一個站就取消咗嘅。好啦，如果由東涌發展碼頭嗰度開咧，就取消咗五個站嘅，包括係青嶼幹線嘅轉車站啦、豪景灣、宏福花園、翠怡花園同埋青衣工業中心嘅。咁呢一個咧就係8月8日開始實施咗。 聽佢咁講，即係佢都唔係好兜青衣嗰一橛路 嘅。係啊，即係避開咗青衣，可能佢冇乜人搭啦。青嶼幹線嘅轉車站， 同埋佢可能巴士有啲調整啦，咁啊想呢、個車咧就服務更加好，咁速度更加快，咁唔使個車程咁耐，咁青衣可能有其他嘅巴士路線去到取代咗咯。 係啦，佢哋都係會計過噶啦，邊有位多人搭，邊有位少人搭咯。咁大家如果話想再更加清楚嘅咧，可以上九巴網頁睇到嘅 E43 雞蛋啊，雞蛋43，咁就係會改咗呢個屯門嘅笑乜嘢啫？ 雞蛋 E 雞蛋啊，你都其實好難聽咁 D 啊、G 啊、C 啊，好難聽，我成覺得。所以你唔覺得嘅咩？ 啱啱你啱， 你笑我嘅， 你一定啱嘅。 你傻啦！呢個世界冇一定啱嘅，邊有啊？聖人都有錯咯，何況我唔係聖人啊！ 你講得好 Q 啫，依好。 咁啊，講多次啊 ，E43就係會改咗屯門赤鱲角啦，至到一個東涌碼頭嘅巴士線嘅。咁大家自己可以上網睇清楚。頭先我講邊五個站取消，或者邊個站加咗咁樣，大家留意翻咯。咁樣咧，咁我講翻都係講翻重點啦。再提一提大家一次啊，公主道天橋去沙田方向，近住亞皆老街快線。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开始车多噶啦，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小心啊，都系嗰句，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系安全车速至上啊， 冇错， 唔该晒 Didi， 好，天气方面问下澳出边三号强风信号啊生效紧啦，有啲地方都真系呼呼声，又有好大雨，而家喺广播道附近情况点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广播道情况几好，几乐观啊， 系啊， 咁啊，系啊，头先仲有啲太阳添，真系唔似三号波嘅，不过。 局部地區啦，可能個風啊，即係未發揮到佢嘅威力字啦。咁當然我哋唔希望佢發揮啦，因為要發揮，一係早啲發揮啦。早啲發揮，大家唔使翻工啊嘛。咁但係你而家冇發揮咧，就不如早早離開啦。啊，早離開我哋。即係琴日有兩件事啦，即係除咗打風就唔會打得成啦，暫時嚟講都觀察得到。咁另外就係呢個暑期咁多保嗰5000万啊，俾三位幸運兒瓜分。 哦，係啊，哎呀，我都冇留意到添，算啦，我都諗住唔係我㗎啦，呢啲我從來都冇貪呢啲㗎，我而家我個人最務實啊，我個人，見到佢有橫財我都唔買啊。 下次過一億先同你講聲， 好啊好啊好啊， 太少啦，5000万， 唔夠啊，唔夠使啊， 講笑啫，咁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啦，咁啊迎接咧，今日應該係禮拜三嘅一個早上， 冇錯， 咁啊天氣真係唔太穩定嘅，咁啊嗰啲防雨啊防水嗰啲叫做工具自己就預備下啦嚇 ，OK， 詳細天氣。俾翻小白 哥，好，唔该晒。咁长远嘅天气方面系咁样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噶啦吓，咁啊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嘅，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咁所以大家记住啦，天文台都讲咗噶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咁啊远离岸边最紧要。咁啊最高气温大概2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系有骤雨，下周初。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咁啊，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arbie，Terry 啊，我都想问一下咧，中医方面咧都会唔会处理一下呢啲嘅问题嘅咧？好似眼挑针啊咁样，中医会唔会都帮手医噶？ 绝对会啦！嗱，你谂下啦，古人啊，又冇西医或者冇现代医学嘅时间，咁佢哋都会有毛病噶嘛。无论咧，几个眼啦、啊，或者耳啊、口鼻啊各方面啊、皮肤啊，咁呢啲身体佢有嘅毛病咧，古人我哋而家有，古人都有嘅，咁所以咧，古人都有佢方法去处理噶。 但系咧喺西医嘅角度咧，感觉上眼挑针呢一类咧，就系啲过滤性病毒啊，或者系啲嘢唔干净啦。咁中医又点样理解眼挑针呢？ 其實眼挑針咧，佢有個學名啦，叫麥粒腫啦。咁如果係中醫嘅角度，有個學名又叫針眼膜。咁其實咧，你要留意佢咧，就係我哋嘅眼嘅邊緣啦，即係上臉或者下臉嗰啲位置咧，佢就會有其實就腫肉，其實有少少好似咧生暗瘡咁樣嘅。咁摸落去咧會有芝麻綠豆咁細大啦嚇，大好似芝麻綠豆啲啦。咁如果細啲可以芝麻啲啦。咁主要都頂一頂住嗰隻眼睛啦。咁而咧，因為咧佢始終都係一啲嘅發炎啊，咁所以佢有啲分泌嘅，咁有啲病人咧瞓醒觉会发觉咧，哇好多分泌啊，张住只眼啊，眼屎会比较多啲啊，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嗰个我哋叫眼挑针咧嗰个嘅症状啦。咁你眼睛都可能有啲比较红噶，你见到眼帘啲位置都会红卜卜啊，咁样嘅。 Terry 啊，咁头先所讲嘅眼挑针咧，又系点样形成嘅咧？ 嗱喺中医角度嚟讲咧，我哋咧就会睇翻咧嗰个病人本身嗰个状态啦。譬如我哋会见到咧，可能会比较实一啲啦，或者系比较有脓啦。咁有脓咧，中医角度嗰啲都系属于个痰湿嘅噃。咁而咧佢比较红，的确有啲轻微有啲热啊吓。咁所以喺中医角度咧，都会稍微轻即系清一清热啦，同埋佢啲痰湿嘅。咁个成因系点解咧？最常见咧。而家咧啲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咧都系因为睇太多咧一啲嘅电子产品啦，即系望手机啊或者望睇电视啊电脑咧太多。我哋其实咧留意一下我哋眼睛咧，其实我哋有眼水啦。好多我哋一眨眼嘅时间咧，其实咧就好似咧我哋泪水帮我哋清洁一下我哋自己嘅眼睛。咁样咧有，因为我哋嘅泪水咧其实系真系有消毒啦、杀菌啦、滋润嘅作用噶。咁但系如果咧我哋太集中精神，尤其打機啊，好比較緊張嘅時間咧，我哋少咗眨眼，咁自然咧就少啲淚水，比較乾燥一啲，咁啊更加容易咧，即係所謂惹到啲病毒啊、細菌啊、發炎啊咁樣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去處理呢？除咗頭先講啦，我哋可以食一少少一啲嘅藥物去處理，即係中藥咧去處理即係 清熱啦，佢有痰濕之外咧，其實仲可以咧就係熱敷個眼睛嘅，熱敷眼睛啦，又或者咧攞一啲菊花，菊花去煲水咧，我哋可以輕輕飲少少菊花水啦，然後咧嗰啲菊花咧攞嚟敷眼睛咧，都可以咧去舒緩噶。 嗯哼，咁除咗之外咧，中醫有冇話咧，其實要喺根本上面咧都可能改善一下個人嘅體質咧？ 啊，绝对是啦。嗱，你想下啦，譬如如果我身体强壮的话，我冇理由望一望个电视机，即系瞪大只眼唔眨眼一阵，咁就会发炎噶嘛。咁讲到尾咧，都系啲乜嘢咧？都系我哋休息唔够咯，所以虚火会容易啦。而且咧，我哋都食太多冻嘢，生冷冻嘢比较多，咁导致到咧个脾胃就虚弱，咁容易有啲痰湿啦。咁所以我哋身体本身就系脾胃虚弱啦。仲有虛火嘅時間咧，咁一緊張啊，再望個電腦熒幕啊嗰啲，望得耐咧，咁呢個緊因就導致到咧有呢一個麻粒腫啦，即係呢個心眼眼挑針呢個情況發生啦。 嗯，咁要徹底根治有啲咩方法咧嚇？ 嗱、啊，我頭先提到啦，咁就有啲中藥嘅，例如咧啲桔梗啦，一啲嘅茯苓啊、雲苓啊咁樣，有需要咧要補下氣嘅，可能都會用到人參啊、黨參啊呢一啲。咁然後令到咧將一啲入邊所謂嘅龍啊，一啲痰濕咧，將佢排咗出嚟噶。咁然後咧就可能咧略略清少少熱啦，菊花啊、木柏啊呢啲藥外都有機會去使用啊，柴胡呢啲都會用嘅。咁然後咧我哋處理好啦，將一個緊急嘅情況，頭先講嗰啲比較熱啦、啊，一啲嘅痰濕處理咗之後咧，下一步咧我哋就要處理翻咧嗰個根本嘅問題咧，就係要補翻個脾胃，因為都係脾胃比較虛弱一啲。咁同埋當然啦，我都會提醒一個病人，喂，你早啲瞓，早啲休息啦，因為休息即係任何病休息。是一个最好的药物来的，休息了的话我们加上食药就会事半功倍的啦。 嗯， Terry 有没有说什么人其实比较容易有眼挑针，除了体质上年龄啊性别那些有没有关系的？ 哦，都会有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讲比较容易眼红红啊那些都会比较是年轻的人会比较容易有，因为他们虚火会比较旺一些、啊、比较夜睡啊，多夜即係多嘢做啊咁樣，咁反而年長咧就會少啲咁多嘅，係啦。咁通常我哋年長咧都會比較量力而為嘅，因為知道自己咧好攰啦，跟住會早啲休息。咁所以呢一樣嘢都會令到減輕咗嗰個年長嘅朋友咧，佢有呢一個眼挑針嘅。 嗯，明白啦。咁希望咧今朝早聽完咧 Terry 嘅分析之後咧。大家雖然而家可能就唔會遇到呢啲問題，但係咧都要避免自己有機會遇到呢啲問題，咁就要及早改善自己嘅作息，希望可以充分嘅休息啦，飲食均衡啲啦，同埋好似阿 Terry 話齋，要戒下啲生冷凍嘢啊咁樣，各方面嘅協調咧，先至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好啲、強壯啲，咁自然乜嘢問題都唔會有你份啦。 是啊，尤其是而家又落雨啦，落雨天嘅时间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咧，唔好食生冷冻嘢，因为身体好咧先能够去湿噶。 嗯，好啦，咁啊，今朝同 T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怎会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 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你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我。同行或道过，都不必落，分开了吗？亦不等于分开你过。一唱这句，我心似醉咗。即使这一刻空等才多，心中的嘉宾早已满座，这茫茫真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拍我，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愿着歌谣回家找我，明明你在做吸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吗？同行或道过，都不结果，分开了吗？仍可等某天一起过，这里塌了灯碎破，随天发地堕，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7:29嘅时间，冯允谦吸缺席的人唱首歌，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啦，先听听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风暴木兰显著增强，或者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趋势，否则需要发出较高热带气旋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木兰会在未来几个钟最接近本港。又说今朝正值天文大潮，木兰引起的风暴潮有可能导致低洼地区水浸。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澳门在朝早7:00改为八号东南风球。澳门气象局话，预料八号东南风球将会在上昼维持，预测澳门的风力将会增强。至于发出九号风球的机会低。另外，黄色风暴潮警告仍然生效，预测低洼地区会出现水浸，最高水位大约是0.5米至1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被搜查。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内的主要共和党成员特纳去信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要求对方立即通报需要发出搜查令的相关资讯。特纳在信中形容，这个搜查令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他作为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也都不知道特朗普拥有任何信息、数据或者文件可以对国家构成实际或宣称的安全威胁。特朗普说，国会需要克里斯托弗雷就他下令执行的行动即时提交答复。

啊，真系靓嘅啫。 请问食完未啊？我可唔可以执台啊？啊，对唔住啊，唔小心整跌你啲模型。 啊，唔紧要，唔紧要。 嚟紧一集《空间魔术师》，快乐原来好简单。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连 Hong Kong 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骚动音乐，骚动洪家豪 ，MC 张天赋。 我哋两个分开呢 是好怕丑的， 但我哋一拍埋一起呢，好似大家开始乱嚟，因为我哋 feel 到另外嗰个 partner 大家係喺同一个世界入面， 即係好难喺呢个圈度可以搵到一个啊原来本来已经係好 friend 嘅朋友一起可以做同一样嘢，所以大家就放啲囉。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波城奔神苏东真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哇，今日继续三号波啊！钟哥翻嚟嘅时候，有冇俾风吹到？ 好大风， 系、 但系咧就未至于去到狂风。 哦，系啊， 有少少雨，但系仲我诶，琴日翻嚟一样咯，未至于好大。 系头先咧，六点九左右嘅时候咧，咁啊有听众咧就 send message 俾我，咁、佢就即系同我讲翻，哇！佢咁啱咧就喺嗰、那个近青屿干线啊，那个丁九桥附近。咁佢咧就即系佢坐車啦，咁一路喺度影住個路面，佢話哇好大雨，佢都俾咗幾秒鐘我睇，哇好大雨，嗰陣時好大雨。 誒咪話成日都話局部地區性， 係啊係啊係啊。 今朝咧你打俾阿 O 嘅時候，阿 O 咪話廣播道呢邊咧 無風有啲太陽啊嘛，佢仲話 係有啲太陽啊嘛。我揸緊車翻嚟啦，但我大約差唔多去到葵涌荃灣葵涌附近啦嗰陣時。嗰度咧有太阳，大落緊雨喎。 係啊， 哦， 真係有太阳，我特登即係拍低架车影低咗张相， 即係咩罩雨中的阳光啊， 显示俾你哋睇，真係见到有少少啦， 係 咁意啦，话晒三号波28度气温，相对湿度88%。 你呢个景象呢，即係望住有远嘅地方落雨呢，我自己有阵时喺屋企附近跑步啦，因为我屋企附近嗰度望到边呢，就望到个大埔市中心嗰边，即係望到经过吐露港中文大学啊，跟住再望到马鞍山嗰边噶嘛，咁喺嗰个位置跑步嘅时候咧，我有阵时会见到好似马鞍山好大雨，又或者见到吐露港好大雨， 或者自己好大雨，马鞍山冇雨， 跟住你直头睇到啲风向，如果啲风吹过嚟我呢边咧。咁我有數得計，你嘅十分鐘之內一定咧，我啊淋濕曬，所以就要即刻走啦。 同埋咧，即係有時候咧，如果你揾想揾啊問一啲天氣情況咧，揾下小白啦，小白係科學主任， 我都好想係。 我幾可啊！見到有人咧問下佢聽日天氣點咧，跟住咧佢會即係喺個 打一篇文章出嚟， 打一篇文章出嚟， 打一篇文章 分析曬嗱，如果咁樣咧就會咁樣，但係如果咁樣咧。就會咁樣， 係啊！你記唔記得我尋日咧 send 俾大家嗰個 WhatsApp 入邊咧？其實我都冇講到話係我都係話五波，我用五波呢個字，因為尋日咧嗰個即係睇其實天文圖好好啊，因為你喺佢 app 嗰度咧，其實你已經睇到曬所有有關風嘅路線啦、風嘅強力啦、風高嘅同埋雨帶各樣嘢。其實基本上咧，即係純粹如果我自己嘅話咧，我一睇咧，大概你都會估到佢嗰個方向係會點嘅。 同埋天文台梗係好啦，你次次鬧佢，佢都唔會駁噶嘛。 咁梗係啦， 下次又打風先出嚟再講嘢啦，係咪先？ 唔會駁嘴。 不過今日天文台都有特別指出咧，係大潮啊， 係啊， 即係嗰啲低洼地區嗰啲咧就要小心水浸啦，咁樣咁啊。嗱，大風大雨咧就沖唔走回憶嘅。嗱，今日咧同大家回憶下咧百年嘅中環地標。咁啊，讲紧嗰间酒楼啦，系啦，咁其实咧，琴日咧都想讲噶啦，不过琴日好似上网揾咧就未完全 confirm， 咁你知噶啦，关于人哋门生意，我又冇份经营嘅，闩门好，开门好，唔关我事。今日咧就几份报章都出咗啦，喂，原来真系唔玩啊咁样，咁有好多唔同嘅集体回忆嘅。首先咧，佢真系有成百年历史啦。潭罐啦，我想问钟哥有冇经历过有潭罐嘅年代啊？ 有， 我都有见过嗰个潭罐， 系咪啊？系咪啊？ 呢一间咧，我就都有幸去，即系好似今朝讲，如果 經常去，佢就唔使執笠啦。 係啊， 我就有幸一百年裏邊咧，我去過一次。 我哋錯啊，鐘哥，我哋錯啊， 去過一次， 去過一次，去過一次。仲有一個壇官嘅， 有冇啊？ 但我都早好早十幾年前去啦，但係都仍然有嘅。即係呢十幾年佢有冇抌咗我唔知啊。但係嗰時都仲 會唔會因為即係新病毒嘅時候又拎走咗我哋又唔知 啦。咁我唔知啦。 系啊，咁啊， 唔系就系拎走个坛冠啦，啲客人都唔去，都冇人咧。 可能啲客人惊嗰度有坛冠， 系咁啊。仲有啲得意嘢，譬如用茶盅去焗茶啦，即系有翻一个叫做瓦嘅器皿啦，有个盖，跟住又焗住啲茶，跟住你就用嗰嚿嘢咧，削翻啲茶落个杯嗰度饮。 哇，好考功夫噶，你要用个杯盖。 隔住啲 茶 渣 咁樣噶，好難噶。 你又識唔識咧？ 呢個識，呢個識。因為我咧， 呢個好玩啊！呢個個感覺好大盒，我覺得自己。 而家都仲有，而家有某部分酒樓有嘅。 係嘅， 但係嗰啲要加錢。 係啊，係啊。而家有啲咧，茶樓佢哋仲有提供啲，譬如八寶茶或者特濃嗰啲咩菊花茶，佢哋都用呢種方法去泡俾你，係要加錢嘅。 嗱，跟住 都加幾廿蚊㗎。 即係以前俾你，你又唔要。而家你想要啊？你俾翻錢我啊！ 係咯，你依家加幾廿蚊都留唔住個回憶啊！人哋即係做咗一百年都搞唔掂，睇下會唔會用另一個形式再同大家見面啦。我成日覺得呢啲食肆嘅嘢都係春風吹又生嘅，揾到啲靚鋪可能又再開啦。 但係因為佢呢個鋪好，即係呢個品牌咧，其實佢都轉移咗。都一次啊，之後都好似變咗由一啲老員工去再營運。 係啊，係啊。 咁但係老員工會唔會再即係可以再攞起個動力去再營運翻嘅呢個一件事咧？咁又或者如果你換咗另一啲人去營運翻，就算攞翻個相同品牌，但係係咪嗰種味道真係 不一樣？我自己咧喺尖沙咀都有一間老鋪，即係當然冇一百年啦，但係都真係又係幾十年嗰啲啦。我細個。幾歲嘅時候，由我未出世，我聽我阿媽講，佢已經喺嗰度做生意。咁嗰啲食京菜嘅鋪頭咧，都結咗業啦。之前嘅時候，好似上年嘅時候結業，我心入邊咧都有啲戚戚然嘅感，我就覺得，我由細到大食嗰個味道咧，冇咗。即係佢嗰啲，譬如係海蜇粉皮啊，嗰啲味咧，你真係第二間鋪都係唔同味嘅，係唯獨是佢嗰個味道咧，你又中意，嗰啲新人鴨掌有個你自己又中意，咁又食唔翻咁。 係咁啊，睇下嗰一刻可唔可以當下食多少少啦。依家大家香港都係活在當下㗎啦。我就有幸上個禮拜咁啱得咁巧，我唔知佢執㗎， 你係咪收到風啊？ 唔係因為阿哥有个展览， 喺 PMQ， 跟住我睇完之后咧，我就口淡淡咁啊，同个 friend 饮杯茶，食个包咁样咯。其实咧已经咧零星落索噶啲人流，我以为要排队，跟住又唔使排队，跟住入到去咧，啲哥哥姐姐咧又冇以前咁热情。咁包括系咩咧？我谂住要碟辣酱啦，点烧卖啦，佢话嗰边咧排晒到噶啦，你自己过去不自己过去攞啦。我印象之中旧时呢间铺头唔系咁噶，即系。个哥哥姐姐咧会要你等好耐，但系佢都会攞俾你嘅咁样。咁我又有少少错愕，同埋咧我见唔到嗰架咧，即系被誉为啊莲香战车嗰架咧，煎肠粉、煎萝卜糕、芋头糕呢一架车。其实呢一架车咧系好耐冇见过噶啦，已经。 而家冇啦，而家因为安全啊嘛，因为呢一个佢一定要有一个嘅主食嘅器具搬嚟搬去， 系啊， 因为安全嘅问题。其实都唔系话， 而家呢度 应该都冇，应该都唔 好。我觉得好少茶楼，我自己去嘅，而家呢个年代啦，去嘅茶楼咧都唔系好觉有呢架车仔周围行嘅。咁通常如果你话要食呢一类型嘅嘢咧，佢有个吧嘅。而家啲茶楼通常有个吧 啦， 系啦，佢做晒嘅。你要炒咩炒咩，跟住有啲譬如煎酿三宝都喺晒嗰个吧做晒嘅。我记得以前细个我去茶楼咧，呢架车就周围行嘅， 行埋嚟呢 度啊，系我要去搵架车嘅，因为你唔知架车去边啊嘛， 仲要排队， 仲要排。 再排队，嗰啲油烟啊，或者有机会嗰啲油咧会弹到你只手， 系啊， 好正噶。 嗰架车如果行过我嗰张台咧，我一定嗌嘅。 呢啲系平民版嘅铁板烧啊， 系啊， 即系仲要行埋嚟你嗰度，煮俾你睇， 行过嚟，几难得啊！个铁板行过嚟， 同埋咧，煎肠粉咧，哇！依家朝头早见到咧，你真系好想食。 哇！突然间，你讲一讲，有啲肚饿。 唔系你睇呢个图片咧，同埋你嗰啲酱咧可以任落噶嘛？ 系啊， 即系当然阿姐唔会俾你任落啦。你细个仔啊，细路仔啊， 好中意食甜酱噶嘛，唔、知点解甜酱咧当糖水食噶、 你氹下啲阿姐，佢就俾咩酱都俾你 噶，其实都会嘅，其实都会嘅，卖下好乖 嘅。系啊， 咁啊，仲有其他怀旧点心嘅，包括咩咧？糯米包嗱，呢个其实我自己好中意食嘅，即系有个黄色嘅薄膜包住啲糯米喺中间嗰啲啦，咁啊好考功夫嘅，据啲点心师傅。 唔好话糯米包啦，糯米卷而家你都少见， 系、 啊， 系 啊， 都少见， 腊肠卷都少见， 都少见， 腊肠卷都少咗。 唔知系咪啲腊肠贵咗咧？腊肠卷佢唔知点定价， 系 即系你可能开到成三十几蚊， 去到呢啲系特点嚟噶啦都。 腊肠卷真系要去翻呢啲铺头，佢哋系自己做嘅，即系啲茶楼佢自己会整嘅，咁我哋就有得食啦。因为即系老实讲，都有好多茶楼，佢哋都系大批大批点心咁入噶啦，而家系咪？咁你要 中央 系啊，中央搞晒噶啦， 整晒， 仲有点心嘅王者嗱呢一个咧。即係被譽為咧，全張點心單入邊咧最貴，你估下係乜嘢？即係舊式茶樓入邊啊嚇，一盅嘅，記唔記得係咩啊？ 燒賣啊？ 唔係嗰啲係咪嗰啲 咩 湯餃啊？ 係啦，灌湯餃 啊， 灌湯餃咧唔係頂點，係超點嘅。通常超點，我細個問過媽咪咧，超點即係點啊？即係超級貴咯。唔好食呢個啊咁樣，因為未食過啊嘛。跟住到自己咧出嚟做嘢咧。唔得点一次 系， 但系 不外如是 系咩？喂，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 有啲味精汤入边有只饺，嗰只饺入边有啲冬菇粒啊， 跟住 虾米粒啊， 有圆贝啊咁样嘅。 类似嗰啲嘢咯。 我记得我印象之中第一次食呢个灌汤饺咧， 系咪啊？ 我觉得我印象好好、啊。 可能你去间茶楼劲抽啲咯。 你唔可以咁样去睇噶哦。 点解？ 嗰碗汤啊，灌落去嗰碗汤。 系咪 落好多料噶？ 系啊，大晒啊，佛跳墙咁样噶嘛，嗰个灌汤饺 大晒啊，就可以超级贵啊，四廿几蚊啊嗰阵时。 所以我宁愿食两炉虾饺， 差唔多噶， 四廿几蚊， 四廿几五万蚊。 以我当时啱啱出生嘅物价，可以买到两个老麦餐嘅。 系啊， 但系你就系食一盅咁嘅嘢咁。 不过题外话，你即系话最初嘅时候，咪讲到嗰个痰罐咧？点解茶楼即系一啲旧式嘅茶楼要摆个痰罐喺地下？点解即系最初嘅时候要有个痰罐？ 倒茶啊，倒咩都好啦， 倒茶啦， 系咯。 咁嗱，呢个当然啦，因为以前你去一啲旧式嘅茶楼，而家都有嘅，你咪要攞啲茶又好，滚水又好。洗杯噶嘛， 系啊系啊， 咁通常洗完嗰兜杯嗰兜水咧，你点样处理咧？嗱，最旧式未有痰罐之前啊，就系倒落地嘅，最以前 系 嘅。咁跟住，喂，你成地湿晒，仲要系啲水，即系可能会溅到人啊嘛。 真系小心地滑啦。 所以我就摆个痰罐喺度，俾你倒落去啦。除此之外咧，就系以前一啲即系一啲人嘅 吐痰，吐痰 系啦， 飞剑， 中意飞剑嘅。咁、当然之后就就算有痰罐都唔俾你飞啦。 系啊， 但嗰阵时就系因为佢哋真系随地掠嘛。咁所以喂，你随地掠真系又系好核突，所以不如摆个痰罐。嗱，你倒水又得，你吐痰亦得。咁但系之后就唔俾吐痰啦， 都系我哋倒水啦， 倒水啦。咁而家咧就直头倒水，可能阿姐帮你倒埋啦。 系啊， 又或者直头你都唔需要整啦。咁就连个痰罐都冇埋咯。 啊，呢啲真系回忆啊吓。咁唔知今早大家会唔会一盅 两 件 呢？兩 件 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仓，信可以找到珍贵拍档。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块，凭实力可打倒数拍档。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用。都不会欠 有时会天真到文章几千个心中记住，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远，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多年的。哇，笑着过，然而大过错不过，然走过，信直觉，乱梦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深一卷。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大过错不过，然走过，信直觉，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精神啲，精神啲啊！打风唔紧要啊，继续翻工啦吓。有 A K 嘅作品《信之卷》。 上次咧有一次同大家讲过就系、是、扭蛋啊，咁啊扭蛋咧就系、是、有啲古灵精怪，唔系古灵精怪，系陌生人嘅相片。咁啊喺 系 陌生人相片咯，我记得翻 系陌生人。 咁咧就话喺当地大红啦，好 hit 啦咁样。好啦，咁又有啲得意嘢啦。 我都系到呢到而家都唔明，我抽咗人哋张相会点咧？ 我识个新朋友咯。 如果配对咧，即系嗰啲叫 speed dating 嘅 OK 啊，即系叫大家可以认识啲陌生人咧，即系好似啲交友网站咁，但系用扭蛋形式，咁样好可能 呢 个 系得意嘅，呢个得意嘅。 所谓古灵精怪东南亚，你冇谂过你张相摆落去会俾人落降头嘅咩？ 乜有句说话要古灵精怪东南亚？ 你冇听过咩？ 有啊， 以前电视台节目嚟噶， 系咩？ 古灵精怪东南亚，主要就 系 讲呢啲嘢咯。 系啊，楞埋大迷信，大迷信咁样啊，系啊。 咁呢个就有听过。 嗰个系列好叱咤。万千少男少女啊！ 好啦，今日咧呢个扭蛋咧，佢另外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唔系挤相啦，佢就挤啲毛发。咩毛发咧？就唔系人嘅毛发，系动物嘅毛发。好啦，咁佢呢个动物嘅毛发咧，就你好似平时扭蛋咯咯咯咁啊扭咗出嚟啦。然后咧，佢咧有几种唔同嘅动物嘅毛发，佢系同呢个动物园咧去到联成嘅一个特别嘅一个叫做限定啦，噱头啦咁样。好啦。入面有咩动物呢咁样听听你话好唔好？第一长颈鹿就系啦，即系抽出嚟嘅时候咧，长颈 鹿嘅边部分嘅毛发咧， 我断估系佢嗱，佢咧系话佢梳毛嘅时候咧。就喺入面嗰個毛球嗰度攞出嚟。 首先我相信日本好人道嘅，全部都係 唔會剪嘅， 跌落嚟嘅。係啦，係好似我哋人正常人都會有啲頭毛， 佢直 頭毛嗰啲跌出嚟 啦。梳毛嘅，梳毛嘅，即係如果我養狗仔，我就知啦。一梳毛嘅時候咧，啲毛出曬嚟。 我就話長頸鹿嘅話，應該唔會係條頸嗰啲嘅， 唔會啊， 太高啊攞唔到。 係啊，背脊啦，我估係背脊啦。好啦，跟住咧，嗱講明先。佢啲毛咧梳完出嚟之後咧，佢哋係經過呢個科學嘅清潔嘅，係化學方法清潔，跟住先至再放入個樽，跟住個樽就放入個扭蛋咁樣嘅。好啦，除咗長頸鹿之外咧，就仲有北極熊啦。北極熊得意喎，我想睇下北極熊嗰啲毛毛係點樣。係啊，駱駝。 骆驼咧就见过啦，即系亲眼见过，但系我又唔系话好大兴趣。 咦，唔系个骆驼个样几搞笑，佢嚼嘢嗰阵时个嘴咧，好似嚼紧香口胶咁样。 跟住另外有一只羊驼，都系驼。 哦， 羊驼好衰嘅，羊驼咧，你同佢倾下偈就你面对面倾下偈，好似我同中哥面对面倾偈，会吐口水嘅。 系啊， 你有冇见过？ 我冇去过，但系咧，我知好多家长咧都有带啲小朋友去元朗嗰啲地方有得睇羊驼 啊。 系啊。我成日都想去睇一次嘅、因為郭富城都去咗睇，點不知我的唔起心肝去睇啊！原來同埋個入場票好貴㗎，百幾二百蚊嘅好似話係咪啊？ 幾多錢我點知啊？ 你唔知道，我以為你同小朋友去過啊。 我冇啊， 哦，你唔喺香港睇嘅， 我唔喺香港睇，係啊。好啦，咁呢個羊駝咧，就大家睇嘅時候， 郭富城都喺香港睇，你啊唔喺香港睇， 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好啦，嗱羊駝睇啊就小心佢吐口水啦，唔好行得太近。好啦，另外咧就有一隻大猩猩。即是那些红毛猩猩，真的是红毛猩猩。咁呢几种的动物呢，咁都有佢即是梳毛之后就再经过清洁的程序就放在个扭蛋入面。咁另外佢仲有一隻呢，佢懂玩，佢仲放咗一个呢就是隐藏的动物。佢冇公布系啲咩嚟嘅。 扭蛋中通常都鍾意玩啲招㗎嘛。 隐藏 特别版㗎嘛。 係啦，咁佢呢就话到啦，今次呢、這个雀头呢其实都多人鍾意嘅。即係大家都开始好奇，咦係喎。呢啲动物呢我哋成日都可能离远见到，譬如北极熊。好多人都見過動物園，見過啦，但有幾多個可以摸佢啊？係咪北極熊少摸喎？係咪？我當你羊駝有嗰條摸駝， 無端端點解要摸佢啫？ 得體驗下嘛， 得意啊，得 即係呢個我就唔係好贊成。 即係例如北極熊嗰啲毛咧，可能佢有機會係特別粗嘅，有啲嘅毛咧，可能你啊紅色或者特別幼嘅，你想象唔到啊嘛。即係例如我而家就人道啦，我就唔會再做啦。但係以前細個咧，我有其實喺新加坡嗰度，佢有個動物園噶嘛，咁有大笨象。我記得我細個幾歲嘅時候，我有坐過大笨象嘅，咁我有俾佢啲毛咧吉過。即係我離遠睇，我唔會諗到大笨象原來啲毛吉嘅喎。係啊，好粗， 你以為暖暖嘅嘛？ 我真係以為皮膚嚟嘅咋，係咪先？ 唔係，我就唔贊成摸嗰啲動物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公平嘅，你摸得佢，佢應該可以摸得你啊。 佢有噶，我摸佢嘅時候，佢都摸我啊。同一時間， 如果你隻獅子摸你，你敢唔敢？驚唔驚啊？你摸下獅子，獅子摸翻你，哇，大佬！ 啲爪我冇摸佢， 滑一滑都真係幾誇張， 係啊，都得意嘅。咁呢啲即係叫做新嘅噱頭咧，咁啊令到大家覺得，咦啊，對啲動物嘅喜愛啊，或者佢最主要就係宣傳一樣嘢，大家繼續。关顾同埋爱护啲动物呢个信息带出嚟，先至为之紧要啦，系咪先？ 制造同埋劳动力发展提供$527 亿，其中390亿将用于激励半导体制造业嘅措施，20亿用于汽车同国防系统使用嘅传统晶片。此外，在美国建立晶片工厂的企业将会获得25%的税务减免。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78，瑞士法郎8.229，澳元5.457，加元6.091，新西兰元4.932，欧元8.012。每百日元对港元5.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6，跌173。港金报16,770，升1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27，卖出1,794.55。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现时本港普遍吹强风，但受骤雨影响会有猛烈阵风，离岸海域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木兰会在中午前后开始逐渐远离本港，木兰中心附近的烈风范围较细，与香港保持一定距离。除非木兰显著增强，或者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趋势，否则需要发出较高热带气旋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今朝正值天文大潮，木兰引起的风暴潮有可能导致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请提高警惕，继续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民广播电波中央人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继续三号风球啊，钟哥系咪？ 系啊， 嗯，咁啊，八点十二分，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好啊， 早晨早晨啊。 我先问咗 Kenny 先 ，Kenny 琴晚有冇一丝嘅谂法？今日系会八号风球 啊？系咧，啊， 咁又冇喎， 系啊， 即系预咗翻工开市， 预咗开市，可能睇到即系除咗阿 Kenny 咧预测到咧股票嘅走势咧。预测到台风嘅路径添啊，系啊，虽然啲成交 N 之之啊吓，唔开工都得啦 ，N 到咁，但唔得，始终都要。 成交太少啊嘛，即系如果连诶即系少咗一个 trading day 嘅话咧，就更加少啦。咁啊，对业界方面都好大影响噶嘛。 啱啊， 即系 主席讲得啱， 系啊，有啲年轻啊，最近啊， 系啊，咁啊，诶，睇翻啦，琴日真系麻麻地啊，咁啊，港股咧升转跌啦，咁啊，跌42点，咁啊，成交维持喺820亿度嘅水平啦，咁啊，琴日有件得意事啦，咁啊，即系新民党嘅成员啦，咁都有讲话啊，有机会撤双压，咁但系原来系落空嘅，咁啊，政府澄清咗，咁啊，地产股估唔到都照升，咁啊，呢个唔知有冇机会带动大市啦。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港股嘅表现啦，以至呢个地产股嘅走势会系点啊？嗯。 嗱，其实近日就个市况方面咧都比较反复啦，不过反复完咗之后咧都系冇乜升跌嘅收市，都系得翻即系20000点到，即系都维持咗我哋讲咗几个礼拜都系咁嘅情况啦。咁啊，成交方面咧都系得1200亿啦，咁都系好 NTT 咁样啦。咁就不过就开始嚟紧咧，就点解会有呢啲嘅讨论咧，有啲咁嘅声音？因为嚟紧就施政报告嘛，咁而家施政报告之前咧就会有个即系 consultation 啦，开始准备，咁就可能有唔同嘅政党上边或者唔同嘅政界人士都有唔同嘅意见走出嚟啦，咁可能因为而家市况都冇乜焦点啦，咁就求其一个消息嘅话咧，可能大家都会发酵下嘅，咁但系不过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一个讨论，就系话究竟首先我觉得而家香港经济方面咧都面对一啲即系十字嘅关口啦，咁又面对一啲移民潮啊，又面对中美博弈啊咁样，咁其实都系需要作出一啲比较深层次嘅改变嘅，咁其中一个范畴方面咧就系香港个房地产啦，因为其实而家我哋面对紧呢啲咁嘅特别印花税啊，或者双倍印花税等等，都维持咗一段好长时间噶啦，咁当时嘅背景就当然系要打击炒楼活动啦。咁但係如果而家一路發展落去嘅話呢，其實都相信嗰個係炒樓投機活動方面呢都冷卻咗㗎啦。咁但係就真係面對呢，有啲人係有啲朋友就有啲業嘅需要㗎嘛。咁你而家呢個税項嘅話呢，其實係加重咗好多嘅置業人士嘅成本㗎喎。即係唔好話一啲內地嘅朋友啊，香港就算朋友你譬如換樓咁樣，其實你都會加重咗你嗰個成本嘅。咁加重成本即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到你賣樓嗰時你冇嚟蝕住買㗎嘛，咁你嘅將呢啲成本係加返上去嘅，咁所以導致到樓價方面呢有一個高企嘅情況呢，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囉。咁同埋而家我哋面對緊即係專才嘅問題啦，因為金融業嘅發展都必須要好多嘅專才，咁而家就香港好多嘅問題都係令到可能真係多咗專才就離開咗移民，咁所以一定都有一啲稅務上面嘅優惠或者政策嚟到吸引返啲專才嘅話呢， 我覺得都不無道理嘅，即係全世界啲，就算你譬如以前加拿大啊或者歐美都係噶啦，咁如果想吸引專才嘅時間嘅話咧，咁都會有啲優惠嘅政策噶嘛。 嗯，咁所以即係希望即係令到嗰個樓市熾熱翻啲啦，個 GDP 都有啲增長咯，可能有個機會啊。 我想問問 咁樓市當然係對嗰個經濟同埋對內需，因為始終由樓市咧，房地產有一個財富效應啊嘛，即係話譬如你買一層樓，咁啊個樓價升咗啦，雖然你冇買到都係紙上富貴，但係你個人都開心啲啊嘛。 紙上富貴都好開心㗎啦，Kenny，我哋 就消費能力係強啲啦。 咪就係一講到突然間唏噓啊？ 點解 紙上富貴㗎嘛，都使唔到嘅？ 哦，唔緊要啦，你嗰啲坐擁海景單位，唔好講啦，鍾哥啊，一講就嬲啦，咁樣係咪啊？嗯， 我冇問翻。你先，咁啊，隨住自己年紀增長咧，以前有啲嘢自己唔望嘅，而家就會望嘅，即係譬如望下，銀債，即係呢啲銀色債券，以前點會睇啊？而家唔係喎，差唔多可以買噶咯，我都，咁啊會望一望啦。嗱，嚟緊又有啦 ，Candy， 你覺得今次即係係咪值得去望清楚咧？ 四厘喎， 四厘喎。 我谂啊，中哥未有耐可以有资格买系嘛？呢个 差唔多噶啦。 要几多岁买啊？要几多岁？ 六十啊嘛，好似系嘛？ 系啊，六十买得咩？ 木油卡噶咯咁样。 系啊，就嚟搭车两蚊噶啦，听我。 系啊，但系继续揸跑车，继续揸跑车，偶尔搭两蚊巴士咁样 啊。咪以后日日搭添啊，两蚊赚咁多， 抽唔抽得过啊？银债 嗱，其实我觉得咧，因为依一啲債券咧，嗱銀債首先同你最緊要就同咩投資嘅產品比較咯，即係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啦，即係話如果你同一啲銀行嘅定期存款比較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吸引力咧，不過而家吸引力都順咗㗎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好多銀行大家知道啦，啲定期存款方面嗰息都加咗好多上去嘅。系啊，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咧，就係你以前咧銀行嘅息好低，差唔多冇息咁滯嘅話咧，咁如果你同銀行存款比嘅銀債啊，或者一啲iBond 嘅話咧，咁梗係有吸引力啦，因為個息率都叫高啲啊，咁同埋都係安全程度方面咧就唔會差多過銀行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啲銀行定期存款嘅息都高咗，因為始終你嗰個定期存款個彈性會大啲啊嘛，你可以下個月唔續噶嘛，咁但係嗱呢個就好處又唔好處啦。咁好處就在於咧，就譬如啲銀債嘅，咁你個 coupon rate 固定咗啦，咁可能你兩年三年都係收呢個息嘅。咁頭先我哋講咧，啲定期存款嘅話咧，而家息高啫，咁到時個息跌咗落嚟嗰時，你續可能個息就會低咗咯。咁所以就睇下你嗰筆錢究竟咧，你係會唔會話短期之內咧都冇得用嘅？咁同埋咧，亦都係不嬲你嗰啲錢擺落去銀行存款嘅，咁就可以考慮銀債咯。但係如果你嗰筆錢就係話，其實你隨時要用嘅，你就要考慮一下呢啲債券咧個流通性嘅問題啦。咁唔係第二咧就話你如果筆錢係炒開股票嘅，咁你梗係覺得呢啲冇癮啦，咁唔可以，所以就睇下要比較咯。 係啊，不過即係睇翻今年咧，到目前為止好多隻大藍籌咧，其實都真係麻麻地啊，股價表現。 但係呢個我會諗啊，因為嗰啲而家正話 Kenny 話，即係嗰啲錢係咪唔等住用啊嘛？啲錢同我一樣啊，都係唔等使嘅。 我唔會要用嘅，要用嘅時候總有用到你。嘅时候嘅系咪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同我哋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讲住咁多先啦。多谢 Kenny， 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拜拜。 唔该 ，Kenny。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大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原来咧打风咧特别多人朝头早听收音机啊。 是的， 是啊，头先即系跟 Kenny 倾偈嘅时候咧，有另外两个股评人朋友咧，都分别 send 信息嚟，喂，我哋听紧啊，依家咁样，唔知系咪塞车啊，希望大家就平安到步啦，个个都 希望嗰两位咧就将呢一个变成一个习惯， 系咪啊？ 跟住唔打风，继续听， 继续听啊，好啊，喂，有一个好靓女啊，之后介绍你识噶，系， 做咩唔早啲讲咧？ 實會有時間講嘅，時機未到啫。 喂，嗱，今日講下美食博覽啦， 係啦，我唔係同你講，同佢講。 O K， 唔係你同曬全香港嘅聽眾講早晨，係啦，美食博覽2022啦，咁啊 又 會又嚟啦，咁啊1蚊嘅優惠，有啲福袋咁樣。嗱，我唔知鐘哥咧中唔中意買福袋嗰陣時，譬如去到日本，你都好中意，係咩？我 O K 喎，有陣時去到日本咧，你喺門口咪一袋二袋嗰啲福袋嘅。咁有陣時去到啲時裝店咧，我就會買咯。不過咧，講真嘅，福袋入面咧，通常有五樣嘢咧，得兩三樣係合理心水，即係哈符哈符。 就係咯，嗱，佢有如果論價值咧，有啲就貴，有啲就平噶嘛，佢一定咁樣撈噶嘛。咁我即係呢啲，我話機會永遠不屬於我啊。我買過福袋嘅，但係次次都係咧。我想要嘅佢唔喺度，我唔喜歡嘅佢就係最貴嗰隻，係 咪啊？ 咁即係我就得物無所用， 遇唔啱咯咁樣。但係今年咧有啲優惠喎，咁而且嗰個優惠都幾堅密嚇，有啲海味鋪啦，就1蚊咧鮑魚當入樽，就係玩一個 game 嘅，即係你俾1蚊佢，咁就玩一個遊戲，我估攤位遊戲咁樣啦。 掟只鮑魚落個樽度啊！ 掟只鲍鱼入个可能篮球篮框嗰度啦，唔知佢真真正正点去 execute 啦，即系点去实行啦。不过都几搞笑喎呢一样嘢，即系又系搵啲哥哥姐姐嚟玩咯。你掟中就有鲍鱼，你掟唔中 就冇啊。 咁个钳又坏，跟住又话喂你个钳坏咗，或者调翻转头坏个篮框歪咗，掟唔到咁样。咁啊，究竟件事会点去发酵呢？咁啊，我都几期待啊！即 系想有啲噱头吸引啲人去玩啫，我吸引啲人去帮衬添啊！ 除咗呢一个就吸引下啲媒体去认啦。我估有阵时啲新闻 footage 咧都会 take 下呢啲噶嘛，系咪先？都几有趣啊吓！咁啊，当然奶茶我好中意啦。咁啊，奶茶方面又系1蚊一支啦。咁啊，希望即系大家都可以朝头早整翻杯奶茶咁样，跟住先翻工精精神神咁样咯。咁几多嘢都系1蚊有优惠，1蚊有交易。 不过好得意啊！這个1蚊优惠咧都维持咗好多年啊。 系 最初嘅时候就如果我冇记错，唔知1蚊乜嘢系咪鲍鱼咧？最初嘅时候就1蚊乜乜咁样啦，就吸引咗好多人咧，就聚咗喺嗰个铺号度啊嘛。跟住咧就全世界都系1蚊啦。 系 啊，点解大家唔谂下？即系随住呢一个通货膨胀， 两蚊啦， 又或者调翻转头，哇！你1蚊啊，我5毫子啊， 系 即系可能会吸引得更多噶嘛，5毫子搞掂。 喂，不过咧今年咧都唔好唱定咁多嘅硬币入去啊，电子消费啊。即系你话嗰1蚊咧，佢都系嘟嗰啲嘟下嘟下，扫下二维码咁样咯，即系意思系咁咯。咁所以你话喂，要唔要预备好多现金咧？睇怕就应该未必需要啦。嗱，讲多少少一啲1蚊嘅优惠啦，包括仲有1蚊即食嘅鸡煲。嗱，即食鸡煲咧。又唔代表你可以即刻食，因为今年咧美食博览咧系不切事实嘅一个专区。 当然啦，因为喺疫情期间，亦都唔鼓吹，亦都唔能够 系啦， 除低口罩啊嘛。 冇错啦，但系嗰个即食鸡煲变咗，你就算买咗咧，你都冇得即刻食嘅。 翻屋企整翻热佢食， 你翻屋企已经唔系即食啦。即食嘅意思系你买完即刻食啊嘛，你冬 面 蛋 即食 面， 你买即食面都唔系喺街买咗即刻食啦， 啱嘅啱嘅， 即食面啦， 系系系，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咁啊三号风球现正悬挂啦，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4%啊，系时候听下 TTC Hotline 啦。 贸发局热线 TTC Hotline。早晨，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啊！家电家品博览由听日8月11日开始咧，就同期嘅年终盛事美食博览一连5日啊，直至到15号咧会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噶噃。今朝早我哋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届嘅家电家品博览嘅亮点噶噃。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私分，今年家电家品博览咧就有超过160个品商参加嘅，咁其中咧，我哋博览里边嘅专区啊，家资选大道咧就云集咗咧，系接近40个参展商，带嚟好多时尚嘅生活品牌啦，咁好似有优质香港同埋澳洲嘅床褥品牌啦，亦都有一啲日本家电品牌同埋欧洲厨具等等嘅。咁另外咧，今年亦都有咧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嘅展团咧，系再次嚟到咧，为大家咧搜罗咗好多时款时尚嘅家私啦、家居产品嘅。咁另外咧， 創藝坊嘅展區，就有一系列本地嘅手作同埋文青路線嘅創作產品嘅。 嗱 ，Byron 啊，嗱，今年夏天咧就特別熱啊，咁唔知咧你有冇啲消暑妙計啊，同埋產品咁樣可以分享一下俾大家？ 梗係有啦，咁嚟家電嘉賓博覽咧，其實可以揾到各式各樣降温神器啊。咁好似有展商咧，今次就推出咗一個智能嘅冷氣控制器啊，咁可以配合翻咧智能手機咧喺屋內或者室外咧都可以控制冷氣開關同埋個温度嘅，咁亦都可以用聲控咧去調校個設定，咁啊絕對係一個夏天必備智能消暑產品嚟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展商咧係帶嚟一款咧係智能無線坐地二合一嘅風扇，咁咧除咗可以用智能手機控制啦，那個無線使用嘅時間咧仲可以長達12小時嘅，咁同時咧係有成30級嘅風力啦，同埋唔同嘅温度咧係可以選擇，咁加埋咧360度嘅立體循環送風啦，同埋夜晚嘅靜音模式，差唔多可以媲美冷氣機嘅效果嘅。咁而想要有呢個淨化空氣功能嘅話咧，就可以留意有一款咧智能嘅 3D 搖擺循環風扇嘅。咁呢個風扇咧係有內置負離子可以淨化空氣啦，亦都可以做到咧上下同埋左右自動搖擺。咁仲有呢個3段風速同埋4種模式選擇添嘅。 展覽入邊咧有冇一啲嘅產品咧係依家抗疫必備㗎？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咧？ 係啊，都有好多嘅，有一款咧就係屋企用嘅呢個霧化消毒機啊，咁咧佢可以咧迅速散發抗菌嘅煙霧啦，咁去消毒咧整個空間嘅。咁如佢放出嚟嗰種消毒乾霧咧，仲可以咧係殺死呢個微生物啦，同埋咧佢嗰個抗菌劑咧仲可以形成抗菌塗層，咁啊維持呢個殺菌保護功能咧係至少咧係2星期嘅。咁另外亦都有展商咧係帶嚟咗一款咧光觸媒嘅無線充電座，咁佢可以用嚟做無線充電啦，亦都可以咧係做一個台燈同埋一個手機支架添嘅，仲可以咧係以呢個安全自然嘅方式咧去分解病毒、氣味同埋細菌，咁啊幫助你咧可以消毒同埋淨化呢個手機啊，同埋呢個銀包等等嘅隨身物品嘅。咁如果想瞓覺都瞓得舒服同埋安心咧，就可以去試下防菌抗病毒嘅馬毛質感床褥面墊。咁呢個床褥面墊咧係採用 3D 嘅編織方法，咁係好柔軟舒適同埋透氣啦。咁而佢個面料咧就係經抗病毒嘅技術處理嘅，咁亦都得到權威機構咧係證實可以咧係消除新冠病毒。咁啊喺10分鐘之內咧係顯著破壞病毒嘅活性功能，咁同時咧係可以抑制細菌添嘅。 我知道展覽仲有好多精彩的節目可以俾大家參加嘅喎 ，Byron 不如都同我哋預告一下。 好啊，咁今年嘅博覽咧，我哋係會同呢個本地嘅直播購物平台咧係合作嘅，咁啊新增咗一個咧睇直播買正貨嘅活動。咁咧呢個平台上面嘅 KOL 咧就會喺展前啦同埋展覽期間咧就喺平台嘅應用程式咧係做直播嘅。咁除咗介紹一啲筍貨之餘咧，仲會提供好多購物優惠嘅。咁而展覽期間咧，我哋每日咧其實亦都會舉行呢個多買多賞幸運大抽獎啦，獎品非常豐富嘅，咁包括有家庭用品啦、護膚產品、各式美食、健康用品同埋健身課程等等嘅。咁而今個禮拜6日咧，即係呢2日咧，我哋仲會有咧呢個鏡頭精明眼嘅現場。咁大家咧係可以以低至1折嘅起拍價咧，就係鏡頭深水產品。咁咧包括有日本製造骨瓷茶具套裝啦，亦都有智能雙子煲同埋空氣清新機等等嘅。另外我哋都安排咗咧係多個工作坊咧俾大家參與嘅。咁好似喺禮拜5咧，我哋就會有一個製作天然驅蚊塔香同埋製作泡泡浴球工作坊啦。咁而星期日咧，我哋就會有睡眠科技公司嘅代表咧，就嚟同大家分享睡眠法寶嘅。咁以及咧，係由高科技塗層品牌嘅代表咧，會教大家點樣去優化家居環境嘅。 嗱，其實除咗家電家品博覽、同場展覽咧，係仲有美食博覽啦、茶展同埋美與健生活博覽嘅噃。提提大家記得上去8月食住買嘅網頁嗰度咧，攞齊各項嘅著數優惠入場掃貨啦。嗱，聽日咧我都知道 Byron 會繼續上嚟咧，同我哋介紹埋美與健生活博覽同埋其他精彩節目嘅噃，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Byron，thank you。 唔該曬。 門票方面，只需要25元就可以去曬4個展覽。以上4展，连专柜美食区嘅套票都只系40元，详情可以上贸发局网站查阅。

嗱，繼續三號風球啊，8:39咁啊，鐘哥講下呢一個幾有趣喎。嗱，有啲酒樓咧就會推出嗰啲1元優惠啦。之前係1元一隻雞啊， 1元一隻雞啊，我都有幫襯過。 係啊，咁啊1元一隻乳鴿啊，咁樣啦，即係叫做令到刷下銷售啦，或者就係用嗰隻雞嚟引你啊，叫多啲唔同嘅餸啊，或者多啲人去幫襯下啦。咁始終都係生意難做，咁我都明白嘅。因為疫情之後，其實做飲食業咧，個個都叫苦連天㗎啦。咁你連坐嗰啲位，你話喂可唔可以擺大壽宴啊？咁樣即係12個人一位都唔得，即係你又真係難搞少少啦。咁樣咁，但係酒樓咧就推出呢個鮑魚雞煲1元。限時宵夜優惠，咁啊有網上啲朋友咧就擺咗上網，就話有5位嘅大叔光顧嘅時候咧點咗2個1元嘅雞煲，食完之後就埋單走咗啦。晚餐連同茶介附加費咧大概79元，79元除5咧每人都 10多元， 唔使20元啦，仲似係啊。咁啊人均咧就15.8到啊，引起網民嘅熱議咁樣咁。嗱，打開門做生意咧就冇計嘅，即係你遇到呢啲客人。但係咧，我都有去過呢個酒樓幫襯。我目測啦，有人係叫翻呢啲1元雞煲嘅，我都有食。咁但係我都會叫翻多幾碟菜去霎霎下，或者即係咁，即係仲會叫多碟蝦，類似嗰啲我唔記得咗啦。即係都比較遠古啲嘅一個事情。 這個我就唔知啊，佢呢個優惠點樣啊？嗱，有啲咧就係你一定要幫襯其他嘢， 係 你先至可以享用佢呢個1元乜乜咁樣嘅，即係1元乳鴿又好，1元雞煲又好，你要幫襯咗其他正價貨品，你先至可以用呢個優惠。 佢呢個唔係噶，同手無欺，真係可能兩個人叫一煲 就得啦。 就得啦。如果佢有6個人，可能叫到 6個，我分單， 唔係咁唔得，咁啊太脆啦。即係可能叫到3個。嗱，我估係咁啦。你點睇咧？嗱，下邊網民啲留言咧就好兩極嘅，有啲就話著數梗係攞到盡啦。嗱，打開門做生意，平時啲酒樓都攞叫做賺到我哋笑啦咁樣。嗱，一邊係咁樣説法，一邊説法就話，唉，咁人哋打開門做生意。1元即係叫做著數下你，數下你啫，你又唔需要下下攞到咁盡嘅，知足都叫一碟啊！有一好笑話，即係你叫多碟嗰個響鈴啊，愛嚟索下啲雞煲汁 都好啊， 都好啊，叫罐啤酒對對佢都好啊，咁樣類似係有呢兩極嘅説法。鐘哥你點睇咧嚇？ 兩邊都有道理啊，但係如果純粹從生意角度去睇，我就覺得佢冇即係呢啲客人可以咁做嘅喎， 係啊， 因為你個規矩係咁樣啊嘛，我喺個規矩裏邊做嘢， 即係冇犯錯啊， 我冇犯錯啊嘛，咁所以佢哋又冇錯嘅喎， 係啊， 你打開門做生意，如果你唔想人哋用呢個咁嘅方法， 係， 咁你咪加啲規條，譬如我正話講嗰啲，你要幫襯咗正價貨品先， 係， 你先至可以享用呢一個優惠，咁樣咯， 係。 如果你不是的时候，咁真是难防有些人就是拿这些着数咯。 是是是。 调返转头讲，如果我作为客人，我自己都守紧啦，但是我又想吃、我你有这个这样的规矩，我咪去做咯。嗱，他们又好像没错的、咁只不过是旁人看的时候就会有两个眼光、一个就是就站在食客的眼光。一个就系企喺个老板嘅眼光咯，咁、一定系各有各讲噶啦。 系，所以咧，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呢、个就系咁样啊。譬如再讲远啲，有啲自助餐， 系 咁佢讲到明咧，有啲贵价嘢。 系， 譬如你食自助餐，你都成日有人讲话，哇！佢攞曬嗰啲咩鮑魚啊， 係啊，或者生蠔啊， 生蠔啊，龍蝦，次次出去咧就攞曬嗰啲喎。 係啊， 我哋之前好似講過啦，有啲咧就有啲食客出到去咧啱啱上碟，唔俾後面攞、 啊， 自己掃咗一本， 係一嘢攞曬， 一嘢攞曬， 12隻攞曬， 係啦、 冇話留俾人嘅， 就係啦，咁咪又係咁樣， 係 自助餐啊嘛，咁如果我作為食客，喂自助啊嘛，我有我咪攞咯，咁、但係如果作為其他人眼光就會話，喂你唔使留翻俾人啊，咁自助餐。都是先到先攞噶啦， 咁啱嘅， 咁又系， 你又俾咁多钱，我又俾咁多钱，系嘛？ 嗱，除非佢加个规矩就系话，你只可以攞咁多，或者每一转只可以攞咁多，咁佢又冇嘅时候，咁咪又系由佢攞。 咁我行后一步谂啦、其实咧呢啲事件咧。10年一次，通常即系香港，即系10年一次。嗱，10年咧就会有一啲 即係經濟差啲嘅情況。經濟差啲嘅情況咧，大家會點咧？唉，攞多啲著數啦，唉，即係叫做用下呢啲方法啦，咁樣即係點樣可以平啲啦、慳啲啦，十年一次噶。但係咧，突然間有幾年咧，啊，佛跳牆啦，天九次啦，嗱，唔鼓勵食次啊，即係我打個譬如，叫到成台都係啦，哇，食啲好勁嘅嘢啦，咁樣啊，香港真係好得意喎，我有幸經歷過兩三次呢啲，叫做得意嘅時光， 上上落落啊， 係啊，你睇咧旺角咧某幾間面鋪就知啦，雲吞麵十蚊碗，魚蛋麵十蚊碗，十年前。试过一两次， 而家又见到 嚟十蚊又嚟，跟住呢之后咧，佢就会自己加翻价噶咯。呢啲鱼蛋铺啊，啲云吞面铺咁样，咁啊唔紧要，即系大家即系共度患难，绝望里更握你手啦。我会觉得， 同埋如果你作为嗰个老板啦，你见到呢啲咁样，哇，有人真系用呢啲叫做啊，即系窿窿罅罅位攞你着数。新聞都出埋啦，你會 廣告咯，即係我自己看之都係一個商譽，一個廣告嚟嘅，係啊，唔好咁計較啦，係啊。 當然有兩種可能性出現 ，A 就係其他人覺得喂，哇，好樣衰喎，俾人話嘅喎。 唔係，即佢，但佢唔覺得樣衰啊，佢自己擺上網噶個叔叔。 哦，即係話 佢自己擺朋友圈啊，係啊。 咁一兩個可能性， 佢覺得型啊，佢覺得型啊， 佢覺得型啫。咁你未必個個覺得型噶嘛，但係又想攞呢個著數嗱 ，A 可能引嚟嘅咧就係其他人。有样学样，个个都叫呢个咁样嘅叫法，攞尽佢。B 就会有啲人觉得，喂、哎，都系唔好，其实几样衰嘅。 系 我帮衬翻正价，但系无论边一种咧，对个老板嚟讲都冇乜所谓。 点解啊？ 因为大家都讲紧间铺头啦嘛。 系啊，已经讲紧啦。不过我哋咁样讲完咧， okay、我估呢个着数咧，应该一个礼拜到应该就会 够钟啦咁样。 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都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身份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西厢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初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牌远离，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凝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太心急一晚露低温，成集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言 想相识的气氛，我能自天错人，逛遍市区所有路灯。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他们的合作不是第一次的，不过今次这首歌就是摆起 Burna Boy 的自己唱片，本周新登场占第八位， Burna Boy featuring Ed Sheeran For My Hand。 I wanna be in your life until the night is over, I wanna hold you so tight, so tight, coming closer.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but every single momentYou were there by my side. Whenever I'm broken, you make me feel whole. Whenever I'm lonely, you're there for my soul. Wherever you are, girl, that's where I call my own. Whenever you doubt it, I'll be letting you know. Oh, girl, I want to be dancing with you forever. You see through the storm and take me as I am.It's magic anytime that we're together. I make I just love you 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Burna Boy 和 Ed Sheeran 是长期的音乐上好拍档，今次这个合作都很顺畅，新入榜占第八位 For My Han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上次讲过大屿山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今次讲下它还有一个花名叫做烂头岛，到底又怎么来的呢？想不想知道？答完后转头告诉你知。 主要都是来自大屿山最高的山峰，叫做凤凰山。这座山的山顶就好像崩了一忽，没了个头的样子，加上周围都是一些古灵精怪的怪石，所以居民呢就会由以前开始就已经叫它做烂头岛了。凤凰山和大屿山的英文呢就叫做 Lantau Peak 或者 Lantau Island。原来 Lantau 这个字都是来自烂头的粤语音来的，根据清代的新安县全图和近代的展拓香港戒指砖条，都是有分别写着 Lantau Island 和 Lantau 去到做大屿山的标记的。有人说到大屿山的屿字正确读音又可以读到聚字，例如倒聚咁样，原来直至到唐朝这个名字原本呢都是读元音的，后来宋代的时期就被改成雨这个音了，再后来的清朝更加为大屿山命名的时候就用回宋朝的音，就变成今日的大屿山了。我回来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都關心咧啲打風落雨嘅情況，咁啊依家28度氣温啦，相對濕度咧83%啊，咁啊3號強風信號咧現正生效啦。嗱，問下兩位拍檔咧，其實近排咧都落多咗雨，我陣時喺條街咧覺得啲人咧擔遮咧真係唔識擔遮，要重新再教育。 擔遮嘅禮儀咧係真係要上堂咁樣。 好嬲，我真係試過好多次咧 濕曬， 我已經係一個矮仔嚟噶啦。已经好将就咁样失缩于底下噶啦，同埋咧好多人咧，其实咧佢担遮咧仲喺簾篷底下去行，其实你应该将个簾篷咧让翻啲俾啲 冇遮嘅 啱冇遮嘅人啊嘛， 嗯， 点解大家连一啲咁基本嘅都唔学识咧？ 落雨担遮嘅礼仪咧就冇明明规定写喺度嘅，但系你约定俗成啊。但系咧有啲嘢永远都会出现嘅，例如咧唔知点解企喺你隔篱嗰个人，佢一定系矮过你嘅，所以佢把遮咧一定系嗰、那个、那个把遮个位喺你条颈嗰度噶嘛。佢一行咧就锯颈啊，咁样啊，必定系噶。 我冇试过， 我经常都试嘅， 我未试过咁高。 我已经唔系高噶啦。咁但系喺我隔篱嗰个必定矮过我。咁佢担住把遮嗰、那个嗰把遮嗰个位咧就喺自己条颈嗰度。我不知俾人划过几多次。 好多时咧，仲要系 仲有冇？ 好多啊！而家有 条痕喺度。而家 另外咧，如果唔系咧，就必定系高过你好多。嗰把遮咧。嗰啲水咧就必定系流去你嗰边嘅， 系啊， 你唔知点解 嘅，系啊，所以好多时担遮咧其实冇问题嘅，你担遮真系挡到雨水嘅，但系你湿系因为点解咧？系因为侧边啲人，即系侧边嗰啲人可能佢收遮啦。其实你搭火搭啲嗰个铁路啊，或者上巴士之前咧，有阵时其实都系大家收遮嘅时候咧，有啲人直头收完之后就直接甩落人哋嗰度嘅， 系噶， 系啊，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噶。系噶， 卑劣 系啊！可能佢自己唔为意啦。佢收遮嘅时候，其实啲水滴晒落人哋嗰度啊，其实就唔好咯。你其实上车之前，佢哋咪拧一拧住，咪将啲遮吓喺出边冇人嘅地方，你咪甩走佢咯。如果你想干啲， 同埋咧，好多人咧，依家即系特别喺中环啊吓，我试过两次噶啦，担遮嘅人咧，一只手担遮啦。一隻手玩手機喺度行緊，佢根本冇理過前面咧會唔會成把遮啊，係完整咁樣正向懟到人啊，即係佢即係碰撞啊，直情係一個碰撞，我見過好多次噶啦。咁啱咧一個有趣嘅畫面，真係如果有 cam 咧拍低佢咧，真係可以拍少少小電影，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嗰啲咧，即係你知嗰啲抖音啊嗰啲短視頻咧，咪好多人睇嘅。我見過好多次噶啦，喺中環咧，即係皇后大道嗰度啦。两个咧揸遮嘅人，两个玩手机啦，两个撞到瞓咗喺地啦，瞓咗喺地啊，大佬， 系啊， 落雨喎，几尴尬咧。 不过仲有一样，大家都要小心啲嘅，即系譬如你入咗一个商场，咁把遮你会攞起身噶啦嘛，咁啊收咗噶啦，即系唔好整到人啦，但系你都收咗啦，你会点样揸住把遮？挂住喺手， 收落个雨袋嗰度先啦，第一， 收咗雨袋啦，但系收咗落雨袋之后系点样攞住把遮？挂喺只手度。用隻手揸住， 我用隻手揸住。 如果揸住嘅话，嗰把遮系垂直， 垂直啊， 定还是即系打横咧？ 垂直，垂直， 打横好多噶，又怼到后边嗰啲人。 我见过好多次，好多次系入咗去商场里边，佢系好干净啊，即系攞雨袋入住咗啊。但系佢将把遮咧唔系垂直，系打横， 系 揸住。跟住咧，佢永远系唔会睇后边有冇人嘅。跟住系好多时候。都会督到后面嘅， 系啊， 好多次， 系啊， 剑客咁样，以为自己剑心 啊，呢个真系唔得。同埋咧，其实搭车嘅时候都系嘅，有啲人将嗰把湿嘅遮咧放喺个座位上边，呢啲都系好冇高德心嘅。即系你就话方便啫，系咪先？咁但系一要新上车嘅人，可能大家都攰啦，想坐下，你又湿晒，咁又坐唔到，嘥晒啲位，呢啲都系即系完全冇高德心啊！呢啲 缺德嘅行为， 缺德啊！ 希望偷。个大电波啊，令到大家都可以增强少少个功德心啦。嗱，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气啊，吹强风程度嘅东至到东南风啊，初时咧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吹烈风添啊吓。嗱，依家咧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3%啊，注意啦，3号波啊吓，3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 排車多。重複多次就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必加街的慢線有交通意外，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本道入口一段車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咸道北去紅隧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進發花園。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車龍去到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車多，龍尾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龍尾在兆力園對出。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車龍接近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下確道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一段擠塞，龍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勞壓道。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力寶中心一段亦都擠塞，車龍排到上亞尼北道對出。咁喺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龍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排到康莊道橋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車緩慢，車龍就排到去御龍山。咁因為強風嘅關係，青嶼幹線嘅車速限制降到每小時50公里，經過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星期七日，每晚深宵二至六，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每晚四个钟，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经历每首音乐带嚟嘅每一次心跳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怎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孟雅菜饰演的萧云杰，他是个责任心极强、重情重义的人，为履行诺言，无论再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在危机面前，总能够机智化解或者扰乱敌人视线，绕开问题所在。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近年香港养宠物的人数节节上升，大众与宠物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同宠物相关的消费金额亦都屡创新高。单计2018年，香港在宠物食品销售的收益就已经升至11亿港元。那究竟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养宠物呢？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的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林慧就请来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你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知道作为言语治疗师的你咧，经常都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配合埋言语治疗的练习咧，嚟到帮助特殊学童噶。 系啊，即系其实咧，你讲个口肌啊，你上次讲得好仔细啦，即系讲下其实讲说话啦，系要用个口肌里面都已经包括咗好多嘢。咁原来咧喺我哋嘅一个感统里面咧，我哋叫感觉统合啦，叫做 sensory integration 啦。咁里面咧系包括好多好多嘢嘅。咁如果系咧，其实有任何一个方面咧唔协调咧，都会影响到个细路仔嘅总括嗰个嘅发展噶。 嗯，听你咁样讲咧，话感觉统合系咪即系话咧？任何的观感啊，可能身体上的触感啊、嗅觉、视觉或者是感觉啊、感受等等呢，全部都要训练呢。 是啦，刚才你讲得很好啦。不过呢，我们今天呢不如将它拆细一点啊，即其实都有分一些类别的。刚才你讲的那些呢是已经是总括晒了啦。那我们其实可以拆一点啦。例如触觉，那触觉你会想到是哪一个部位啊？ 我想是不是即是手手脚脚啊？ 是啊是啊，其实呢在那个视觉啦同埋听觉呢，即未曾是形成的时候呢，触觉呢就已经开始发挥个功能㗎喇。你记唔记得呢 ,BB 嗰啲时间呢 ,BB 好鍾意摸一下自己啲手指啊，又摸一下自己嘅脚仔啊，同埋你俾隻手指佢呢，佢会捉实你啊，咁呢啲呢就其实就係一个触觉啦。咁就令到个細路仔呢就可以係建立到同爸爸妈妈嘅一个嘅依附嘅关系啦，有啲安全感啊，就係喺呢一啲地方到嚟㗎喇。咁当佢大个咗之后呢，咁个触觉呢就会发展得就更加精细嘅动作㗎啦。咁好似认知啦、人际关系啦、同埋社交啦，咁其实都系同呢啲触觉系有关系㗎。 嗯，咁但系呢啲触觉又应该点样训练先至可以帮得到特殊学童呢？ 触觉嘅训练呢，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咁我哋不如我哋讲埋呢，我哋仲有啲咩其他角啦。剛才讲话有触觉啦，跟住有本体角同埋有前庭角㗎。咁本体角呢就系话咧，佢嗰个本体咧就系隐藏咗喺啲肌肉里边嘅，喺啲关节里边嘅。咁佢咧就系可以咧侦测到咧个身体每一个部分嘅喐动啦。咁其实亦都会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咧，即系我哋人类啦吓。咁咧就系稳定佢嘅情绪啦，同调节佢个活动量嘅。咁啊强化个记忆，咁啊增加个睡眠嘅品质啦，同埋可以提高嗰个自己嘅能力嘅。即系再简单啲讲咧，就系话好似你识得用只手去攞只杯嚟饮水。其实当你唔睇住只杯，你已经系学习咗啦嘛。咁你啲关节啊，你啲肌肉啊，啲骨络啊，你全部就已经有晒记忆噶啦。咁你当你咧就知道个杯都系嗰个位置咧，你伸只手就已经可以攞到嚟饮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本体觉啦。 嗯，咁即系话咧，其实都要训练佢哋做一啲咧自觉嘅动作，然后慢慢建立一个习惯。啊，其实咧训练咗呢啲触觉咧，头先我记得阿嘉慧都有讲过话咧 ，B B 嘅成长期就可能系建立咗一啲嘅安全感，继而咧再大啲就可能系同人哋沟通嘅桥梁啊，甚至乎系建立人际关系啦。咁系咪即系话咧呢啲嘅范畴都可以透过训练本体觉而帮到特殊学童呢？ 其实咧嗰个本体觉啦，头先讲啦，就系话你用得多你会识噶啦，即系好似咧喺你屋企咁样啦，咁你会知得到咧，就算你翻到屋企突然间吓冇停晒电都好啦，你会知得到屋企边度系厨房啊，边度系洗手间啊，你会知嘅。咁其实呢一个咧系因为咧我哋已经系透过我哋嘅好多觉啊，头先你讲嗰啲啦，视觉啊、听觉啊、触觉啊、味觉啊，即系好多呢种嘅觉咧系已经组合咗出嚟噶啦。咁你综合晒之后，你就会识得用呢一个就系叫本体觉咯。咁所以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啲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咧，咁可能咧佢哋個本體覺咧比較弱嘅，例如可能你叫佢係攞隻杯咁樣，可能咧佢嗰個嘅肌肉嗰個張力可能係低張力啊，即係高張，即係佢個張力唔夠啦，佢其實揸唔實個杯嘅。當佢揸唔實個杯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就係、是、不斷要訓練佢啦，慢慢都當然要做評估啦，即係可能嗰隻杯係幾大啦、幾細啦，嗰、那個耳仔嗰個位係點樣拎啦。呢一啲全部係要做評估嘅，咁當佢咧係要係做得到啦，處理得到啦，咁之後佢就可以攞到個杯嚟自己飲水，呢、這個就係可以令到佢自理咯。咁同樣地，好似係隻叉或者匙羹都係，我都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可以自己進食到噶嘛。 咁佢哋亦都會好困難噶，咁可能喺嗰個嘅差啦，都係可能係要有一啲特別嘅設計啦，或者呢個輔具啦，輔具即係例如可能係話啊，佢隻手指弓嘅力係好啲，定係佢係邊一隻手指嘅力係好啲咧？咁我哋做完評估之後，就幫佢咧嗰個用具啦、餐具啦，就係、是、配合咗呢啲嘅輔助嘅工具咧，咁、那個小朋友咧就可以揸到隻叉嚟食噶啦。你記唔記得咧？有啲嘅比较是严重弱智小朋友，即是他们对于这些肌肉、啊、关节、啊、骨骼他们都是难控制，因为他先天性有一个的困难在这里嘛。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怎样去训练到他是可以做到呢，这个都是真的长时间的训练来的。 这个训练呢相信都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要持之以恒，不停地令到一个小小的动作成为了一个习惯呢，他们才可以变得更加自然更加自在。嘉慧、啊、其实呢训练小朋友感统训练咧，系咪都说几困难，同埋需要好大嘅耐性嘅咧？ 系啊，同埋有阵时系，最紧要我觉得唔系话你不断训练就一定得嘅，因为头先讲啦，即系可能系一啲嘅细路仔啦，佢系先天性嘅，佢系好似脑麻痹咁样咯，咁脑麻痹咁佢啲肌肉啊、嗰啲关节啊，或者系身体嘅控制啊，或者系佢只眼系望到嗰样嘢，但系只手又攞唔到、啊，咁呢一啲嘢咧，其实系最紧要系有一个专业人士咧，系帮一帮个细路仔先嘅，咁咧就喺做翻个评估啦，做咗个评估知道。啊，個小朋友佢係點樣可以處理到自己個身體嘅機能喎？咁佢先至去做到嗰樣嘢，而喺個生活上咧，就會對個細路仔個情緒係爭好遠嘅。因為咧，如果咧個細路仔佢係冇嗰個能力去做，頭先好似話揸住只杯飲水咁樣，飲水其實有啲危險嘅，一驚佢濁親啦。咁可能你裝啲咁多水啦，即係你要慢慢去控制，係少少水、少少水，呢個亦都係要評估嘅喎。即係可能係50毫升嘅水啊，淨係即係一啖水啊，定係兩啖水呢啲，其實都係需要評估嘅。記得上次我哋講係話吞煙嗰樣嘢啦，咁可能當佢係即係嗰個吞煙係困難嘅話咧，咁你啲水多得就會濁親佢啦，少得就其實又係浪費咗個小朋友嗰個能力，因為佢有個能力係可以飲到大啖啲，而我哋又俾得少咗佢嘅話咧，咁呢個都係影響到個細路仔發展嘅。咁所以咧，即係首先一定要有。其實啲細路仔通常都係有專業評估噶啦，咁評估咗之後咧，就要跟治療師嗰個方式啦。但係家長翻到屋企有陣時可能話：咦唔係喎，原來佢可以咁樣做噶喎。例如可能話佢隻手揸只杯一隻耳仔，原來佢揸兩隻耳仔係更加平衡，又或者係個杯嗰個嘅窿窿啦，即係可能要冚翻個蓋，整翻個少少嘅窿窿俾佢咧。個窿大啲細。啲佢會係點喎？雖然我哋做咗個專業評估，做咗呢樣嘢俾個家長，但係家長喺日常生活同個小朋友做咧，呢個就最重要啦。咁做咗個咩嘅情況啊？咩嘅效果？最緊要咧就要話翻俾治療師聽。咁而治療師咧又會係經過翻即係家長所講嘅嘢啦，再去同個小朋友再做一個進一步嘅評估。咁咧就先至可以令到個細路仔咧係真係可以盡快可以做到一啲嘅自理啦。首先，另外咧就係可能係當佢做得到控制到佢嘅日常生活咧，個細路仔個情緒亦都會穩定啲啦。咁個人就開心啲咧，佢會同外界嘅接觸咧。佢就會多好多噶啦，如果唔係咧，佢會逃避啊，好驚啊。 明白啦。所以其实咧喺成个训练嘅过程当中咧，家长嘅陪伴，再配合埋言语治疗师啊，同埋各个导师嘅指导咧，都系必须嘅。我相信咧，大家都可以有耐心，慢慢陪住孩子同行同埋成长，一路进步嘅。今朝早同嘉慧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拜拜。 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 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早上的时间来到9:19，再提提大家，外面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三号强风信号咧咁啊继续生效的。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巴松管是一种低音的双簧片木管乐器，它的吹嘴是用两片芦苇合成，装在一个弯曲的小铜管上面。演奏者通常是用皮制的挂带将乐器挂在颈上面或者是左肩上面进行演奏的。巴松管的音域都几广的，演奏的时候可以达到3.8度或以上的音程。而在管弦乐团里面，它多数都是负责演奏低音的部分的，因为它的音色沉稳庄重，而且又有温和的感觉。巴松管的音色亦都有高度的戏剧性，所以在管弦乐队当中亦都有小丑的称号。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Angel 喺度。早晨啊 ，Angel。 早晨，林慧。 Angel 有啲咩朋友系今个月生日噶？ 平姐咯。 系边个嚟噶？系咪老友记嚟嘅咧？ 系啊，我以前啲同事嚟噶。 系，咁啊好老友，所以就想打电话嚟点唱俾佢听啦。 祝佢个孙快高长，大可以进步。 系， 听教听话咯。佢老公我最好成日都有嘢做咯。 啊，等佢都唔使咁辛苦系嘛。 我想点首强啊。 好啊，冇问题。咁啊，将呢一首强咧送俾佢啦，希望佢嘅心又咁强，跟住身体又咁强壮啦。 系咯，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好啦，多谢晒 Angel。 你个女儿越嚟越靓啊！ 好啦，多谢晒，拜拜。 拜拜。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气，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又次，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冷的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神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又话刘畅喺度，早晨啊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个星期三嘅朝头早有啲咩好节目可以俾我哋嘅听众啊，今晚成为观众呢？ 好啊，咁啊首先同大家有介绍一个新节目啊，咁啊晏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带嚟呢个我们的超青联，咁啊超青联即系讲紧乜咧？就系、是、香港超级青年联赛啊，即、就、系、是、香港本地咧，比較年輕人參加嘅一個足球嘅專業比賽啦，咁啊參加呢啲比賽咧，咁有好多球會嘅，咁啊呢個節目咧就係想同大家咧深入去認識一下每一個參賽嘅球會，等大家咧認識佢哋嘅足球員之外咧，亦都知道佢哋背後點樣運作，佢哋點樣有啲乜嘢理念嘅。咁啊今晚第係今日第一集就請嚟咧介紹咧。即系超联港队超联嘅强队杰志，睇下佢哋嘅超青联嘅球队系点样发展嘅。 哦，哇！杰志咧本身佢哋喺沙田区嗰个本部咧都已经相当之架势啊，即系个草地又话唔知点样系好靓啊，跟住做咗好多新科技喺度嘅。咁啊，但系同一时间咧，其实本身佢哋杰志嘅成绩亦都好好啦。嗱，呢类型嘅节目咧，我们的超青联呢一类型嘅有关于就系年轻人甚至乎同体育有关嘅节目咧，好紧要，因为一个地方当佢嘅联赛越做越好嘅时候咧，佢哋能够咧争取到嗰个排名就会越嚟越高啦。所以咧啱啊，做多呢啲节目咧，咁啊第一又可以等嗰啲年青球员咧，就会觉得喂，真系好多人追访，然后自己落场踢嘅时候咧，都跑多两步啊，系咪先？ 动力大啲吓，又开心啲，咁玩起上嚟又有成功感。 系啊， 大家一齐去撑我哋嗰啲年轻足球员， 一定要啊！呢、這个好多明日之星喺呢度出现噶。 冇错啊！咁啊，睇完呢个香，即系我们的超青联之后咧，去到夜晚七点半啊，带嚟呢个盘点25年嘅。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主要咧都系围绕邀请一啲就系组织喺唔同大湾区城市嘅香港政商界人物或者社区领袖，就睇下咧佢哋对佢哋嗰个乡下咧有啲乜嘢印象，同埋对未来有啲咩展望咁话嘅。咁啊，今晚咧请嚟咧几位咧立法会议员，全部咧组织系江门嘅。有边几位咧？就系呢排好多新闻嘅容海恩， 系 就陈家沛、黄英豪同埋李振强啊。咁啊，一齐听下佢哋讲下咧，江门咧点样嗰啲江门人嘅生活质素最近年点样提升，同埋佢哋主要嘅产业点样转型嘅。 哦，又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即系寻根，甚至乎睇下以前自己即系嘅祖籍乡下咧嗰个情况系点样。 是啊，咁一齐听下啦吓。如果你都系江门人啦，更加要睇下。 哦，我福建安溪啊，唔关我事。不过我都会睇嘅。系， 冇错。 跟住八点钟，医生与你。 是啦，咁医生远，你今晚同大家讲嘅 case 就係青光眼啦。咁青光眼呢喺香港呢原来都几多人患有嘅。咁大概有12万名嘅患者嘅。咁即係青光眼最严重呢就可以永久失明嘅。但係早期嘅青光眼呢冇明显症状喎。即係有啲乜嘢事呢我哋未必咁轻易可以察觉嘅。咁今晚呢我哋请嚟眼科嘅专家呢同大家讲解一下啲详情啊，等大家咧可以有个防范嘅。 系，我仲知道青光眼咧有阵时会有啲急性嘅，哇，咁啊，会唔会提及到咧？咁啊，今日夜晚黐住医生与你啦。 冇错啦，咁啊，最后同大家介绍埋，今晚十点半有呢个天下环中。天下环中咧，真系节目都系围绕住咧，喺即系我哋地球咧病咗嘛，因为好多呢啲温室气体啊咁样。咁呢个节目就系介绍咧世界各地。啲人咧用一啲點樣好創新嘅方法去保護我哋嘅環境嘅，咁有好多唔同地方，咁今晚咧會輕輕同大家講下啦，就會去到菲律賓啦，講下咧佢哋空氣污染好嚴重嘅，咁但係咧佢哋想推動呢個電動車，但係咧電動車又好鬼貴嘅，咁有啲初創公司咧就會製作咗啲電動共享單車。咁今晚一齐睇下佢哋点样帮助呢个地球发展啦、 哦、好，咁啊睇多啲咧，又可以了解一下到底有啲咩方法系啱我哋香港用嘅咧，咁、一齐咧为建立呢个绿色城市做好准备啦吓。咁啊，朝头早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风暴木兰显著增强，或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趋势，否则需要发出较高热带气旋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晶片和科学法案，对美国本土晶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并要求任何接受美方补贴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晶片。拜登在法案签署仪式上说，虽然美国的晶片设计和研发保持领先，但全球只有一成的半导体是在美国生产，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推高美国家庭和个人的成本，所以需要在美国本土制造晶片，以降低日常成本和创造就业机会。根据白宫声明，晶片和科学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和劳动力发展提供527亿美元，其中390亿美元将用于激励半导体制造业的措施，20亿美元用于汽车和国防系统使用的传统晶片。此外，在美国建立晶片工厂的企业将会获得 25% 的税务减免。乌克兰海港管理局通报，在粮食走廊运作的9日时间内，超过37万吨乌克兰农产品已经从乌克兰的海港出口。乌克兰传媒报道，在这九日内有12艘船离开乌克兰港口，向全球7个国家出口了37万吨以上的乌克兰农产品。此外，有一艘船进入乌克兰南部的切尔诺莫斯克港装载货物。乌克兰计划每月通过敖德萨地区的港口转运300万吨农产品。另外，根据乌克兰驻黎巴嫩大使馆消息，黎巴嫩买方以延迟交货超过5个月为由，拒绝一艘运送乌克兰粟米抵达黎巴嫩港口的运粮船。那艘运粮船目前正寻找其他买家，以便在黎巴嫩或者其他国家卸货。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9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11.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在上午7点半至8点半，天文台录得长洲、塔门和长洲泳滩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4、64和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7、79和77公里。 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日间气温徘徊喺28度左右。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0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5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组价，腾讯控股299.4升个四，阿里巴巴89.4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9.18跌2.6，美团175.2跌8毫，友邦保险76.6跌5.5毫，理想汽车120.2啱啱转咗去120.2跌6.6，京东集团225蚊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14，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9，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0点，跌149点。港金报16,7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9美元，卖出1,79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七咸道北啦。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必加街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咁一带咧就唔挤塞嘅，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必加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进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力宝中心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上亚厘北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封路方面咧，应该系由于强风嘅关系先啱噶。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要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时间嚟到早上嘅9:36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嚟到呢个时间咧，9:36嘅时间，我哋先听听9:30梁荣忠啊。 9:30，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唔使谂咁多嘅。天气变化之大，真系令你觉得大自然好厉害。早排日日都酷热天气警告，呢几日每天都会下雨，打风季节又嚟啦。之前热嘅时候成日想落雨，而家落雨又会记挂有太阳嘅日子，永远都系咁。喺呢边山头望住对面山头，当你去到对面山头，又会望翻呢边山头。极端天气到底是大自然给我们一些警号，还是我们根本不适合生活在地球呢？地球上任何天气我们都适应不到的。冻的地方我们要整暖炉，热的地方我们要开冷气。成日都说要享受大自然，但是不会懂得适应大自然。我们几时会欣赏大自然呢？就是当我们坐在一间好舒服的房，拿着一杯清凉饮品，舒适安全地睡在那里，望着我们想出现的大自然景况， 只是望住咋，就是我哋最想要嘅大自然咯。打风时节，突如其来落雨，如果你喺街，你会点做呢？有人选择会拔足狂奔，希望尽快去到有瓦遮头嘅地方，但系明知会湿身，都唔会等一等。有人会即刻揾个禅棚底停低。到底你系属于边类型？有冇留意？每当你洗衫、洗车，明明嗰日好天，洗完之后就会落雨。当你谂住呢几日一定会落雨，乜嘢都唔洗，就会日日好太阳，万里无云。到底系我哋已经习惯咗唔相信天气预报，还是系心里面知道天气永远都不似预期呢？呢两日嘅经历几有趣。前日翻工嘅时候一直好天气，落车行入电台大约有30秒嘅距离。原本阳光普照，一开始行入电台即刻落倾盆大雨，开把遮嘅时间都冇，最后全身湿晒。琴日去街市，停车嘅地方行到去街市一样有30秒嘅步行距离。见到落紧雨，唔敢行过去啦。一停雨，即刻起步，去到铺头买紧嘢途中，突然又落好大雨，心谂点算啊？唔够5分钟，突然天空放晴，趁住呢个时刻即刻上翻车。说时迟，那时快，又落雨啦！突然记得仲有嘢未买，唯有等停雨啦。停雨之后，马上走过去。一去到铺头嘅禅棚下，突然又落雨，心谂点算啊？唔够5分钟，又停咗雨啦。趁呢个时候急步上翻车，唔够10秒，再一次落大雨。可能人生道路就系咁样，预计未必喺你掌握里边。以为好天就会落雨，以为落雨佢就会停。所以既来之，则安之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雨洒遍地，路正人寂寞，这痛哭的旅途人难去作躲。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此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受怀受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淡着戏。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他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身已中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估唔到一副停车场嘅模型都俾我砌到一座 building 出嚟，啊，真系靓嘅啫！ 请问食完未啊？我可唔可以执台啊？啊，对唔住啊，唔小心整跌你啲模型。 啊，唔紧要，唔紧要。 嚟紧一集《空间魔术师》，快乐原来好简单。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 Hong Kong 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在今天的饮食淘鉴入边咧，介绍一下啲食物俾大家啦。啲食物咧好简单嘅啫，我承诺大家今天只系用五分钟嘅时间，就已经可以整到呢个美食。 咦，系咪噶？ 真系噶，呢个好简单。如果中意食秋葵嘅朋友咧， 我更加要 做。去咁啊啱啦。秋葵咧本身系营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食起上嚟嘅时候，不过有啲人就唔中意佢嗰啲散嘅感觉嘅。 喂，食秋葵就 系 食嗰啲散嘅啫喎。 我以前咧其实细个嘅时候唔识咧，我就会觉得即系嗰种滑口嘅感觉咧就好辛苦，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有啲人就唔中意啦。咁但系我就后屘食下嘅时候咧，我系由一个食法开始喜欢佢嘅，就系、是。冻食跟住点 wasabi， 我由呢个食法开始咧就中意咗食秋葵嗰个感觉。咁啊，当然你话佢出边好似有啲毛神神嗰啲嘅感觉，其实就可以譬如攞个刷仔刷走 磨咗佢噶嘛， 冇错，都可以磨走佢嘅。咁啊，食起上嚟嘅时候又有营养啦咁样。点 wasabi 咧，咁啊冻食咧就系我自己几中意嘅。嗱，今日咧呢个就。都可以叫做冷盘嚟嘅，即系唔你可以热食嘅，咁但系我就会选择都系冻冻地食嘅，咁就系呢个秋葵加紫菜啦。咁听上嚟都好简单啦，其实做法咧亦都系一样，你需要准备嘅咧就大概十条嘅秋葵，咁喺街市嗰度咧好简单就可以买得到啦。咁啊十条秋葵其实个份量都已经够两个人去食噶啦。如果你自己食，你会食几多条啊？ 哇，我自己食啊， 二十条啊， 差唔多啦。 哇，咁你就要个份量咧都要倍增啦。好啦，咁但系唔紧要嘅，你自己就因应住自己嗰个嘅喜好 胃口啊， 冇错啦。秋葵送饭咧，我都见过有啲人中意将佢送饭嘅。 啊，我就比较少、啊。 我中意就咁样食噶。 系啦，秋葵其实有阵时点萝卜蓉咧，我觉得都系好好 match 嘅，即系嗰啲叫天妇罗嗰啲萝卜蓉咧，我自己觉得都几啱啊吓。好啦，咁你先将咧就秋葵咧就准备好啦，咁大概十条到。咁如果你觉得嗰啲侧边嗰啲毛毛太过影响你嘅食欲嘅话咧，你就可以拆咗佢啦。好啦，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开始就将佢咧就烚咯。咁你准备咗十条嘅秋葵之后，你就可以即系将佢放喺个水嗰度先。烚一烚，烚嘅时候你亦都可以落少少嘅盐去到审下佢嘅，咁亦都可以顺便即系当系好似消毒咁样啦。咁你肉都要啡一啡水，都系咁嘅意思。好啦，咁然之后咧，咁都系好快嘅啫。你即系需要烚大概一分钟嘅时间，烚一分钟，你亦都唔需要烚太耐，跟住你就可以捞翻佢上嚟。捞咗上嚟之后咧，你就可以先将佢，你可以攞啲厨房纸啦， 浸翻 佢。不过之前咧，其实都建议大家攞水咧就浸一浸嗰个秋葵先，即系等佢嗰啲热气咧就走晒， 散咗先， 系啦，散咗佢，跟住就攞嗰、那个厨房纸去将佢抹翻干佢，引一引，然后就将嗰啲秋葵咧就打横放喺砧板嗰度，你又将佢切。切到几多咧？就大概一个 cm 阔就为之一蟹咁样。咁你谂下，其实一条秋葵佢大概都可以切到五蟹到啦，五蟹到啊。咁你就变咗你有五十嚿细细嚿嘅秋葵啦。好啦，跟住秋葵准备咗之后啦，咁然之后咧，你都可以准备其他嘅材料咯，包括咧就系、是、一啲叫做姜蓉。姜蓉咧就大概一茶羹，一茶羹姜蓉，然后亦都可以准备咧就大概两茶羹到嘅豉油，系啦，咁啊将佢咧喺放喺个碗上面捞捞捞捞捞捞捞捞，好简单嘅步骤啦。捞完之后你就可以再准备另外一个食材啦，就系紫菜。紫菜咧你可以市面上有啲本身已经系整咗一条条。專係俾人哋食冷麵用嘅紫菜，咁你就唔需要處理，你都可以就咁攞嚟食啦。另外一個咧，你就可以攞人哋係大塊啲嘅。其實本身由細到大食零食嗰啲紫菜咧，如果你唔想買嗰啲日式嘅紫菜，其實都得嘅。呢啲普通就咁食嗰啲紫菜咧，我覺得都可以嘅，係啦，都係將佢整到細細件、細細件，然後就準備定呢個材料。但係有啲人會問咧，喂，如果你準備埋嗰啲韓國嘅紫菜得唔得啊？韓國嘅紫菜咧，其實送飯就一流嘅，因為佢本身有油香啦，亦都有鹽喺度啦，醃咗味啦，咁你食落去嘅時候有佢自己嘅風味喺度。咁但係如果你用嚟放喺秋葵上面嘅話咧，我就略嫌佢。嗰、那個嘅味道咧， 重 嘅 啫， 冇錯啦，就太重啦。咁我就覺得好似唔係咁理想。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咧，用翻普通嘅紫菜，普通嘅味道嘅紫菜，咁就已經 OK 啦。好啦，然後咧就最簡單嘅步驟，頭先咪已經準備咗嗰啲叫做 切咗粒粒 嘅秋葵啦，然後準備咗啲醬料啦，準備咗嗰啲紫 菜 啦。你即係將三樣嘢咧放喺個碟嗰度撈啊撈撈啊撈，咁你就可以將佢咧就撈到佢成為咗一個咧。唔可以叫做好冻嘅冷盘啦。咁你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因为你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发觉凉凉地啦。啊，秋葵佢本身营养价值高，而且佢啲黏口嘅嗰啲叫做汁液咧，佢会自己黐住啲紫菜嘅。咁所以你每一啖咧，都系肯定会食到紫菜嘅香味。你捞过嗰啲叫姜蓉啦，同埋豉油啦，即系咸味，同埋有少少辛辣嘅感觉咧，都可以放喺呢个秋葵味道入边。 咁样讲会比较吸引啲，即系话叫做汁液啊嘛。通常我哋叫做嗰啲蠶啊， 系啦， 用嗰一个蠶，好似以为好似难搞啲， 系啦，汁液。咁所以呢个味，呢、這个好简单嘅叫做紫菜秋葵嘅一个小小冷盘咧，咁大家可以整嚟食啦。小朋友如果唔中意食秋葵，亦都可以，因为小朋友容易接受紫菜，咁你就可以同紫菜嘅味道开始，你放多少少紫菜。等佢哋容易啲接受秋葵呢一种嘅食物啦。 不过呢个唔好咁乐观啊。 点解？ 小朋友好叻嘅，佢会食晒啲紫菜咧，跟住掠翻晒啲秋葵出嚟， 拣走晒啲 秋葵， 都有机会噶。系咁啊，大人陪佢一齐食咯。咁啊，大家就可以试下呢个紫菜煮秋葵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在今日白元浩的享乐时代入边咧，咁啊准备咗一啲嘅玩意俾大家。其实之前咧，我哋喺晨光入边都介绍过，钟哥都肯定记得噶啦。科学馆入边咪有个恐龙展嘅， 系啊。 恐龙展之余咧，佢咪亦都整咗一个咧，就系与龙同眠嘅活动噶嘛。 系， 系啊，整咗个与龙同眠嘅活动。 你有嘢去跟进啊？ 冇错，這个咧就真系要跟进啦，因为九月份嘅时候咧。 加開四場。嗱，呢個康文署搞嘅。唔怕推介一下，系啦，咁啊九月份嘅时间咧就加开四场， 太受欢迎。 冇错，我就系想讲呢个重点。你谂下佢要做到加开四场嘅原因喺边度咧？因为佢好受欢迎， 受欢迎。 系啦，咁啊见到有好多人咧都已经系一家大细去啦，咁啊亦都有啲叫做 official 嘅图片咧，直头咧睇到佢哋嗰啲帐篷啊。喺个科学馆入边咧，咁啊一个又一个搭晒喺度。 因为始终佢每一晚啊，叫做每一晚咧，佢个名额系有限嘅， 冇错啦， 所以真系会好多人喺之前就未能够参与到。 系啦，嗱，本身咧我亦都有去过佢哋嗰个恐龙展嘅，咁之前讲过啦，佢入边因为有真嘢啊，即系有真嘢个价值咧就已经完全不一样啦。当你睇到个展览嘅时候，佢话俾你听嗰个恐龙头咧。是真的咁样， 即 系 几百万年前或者几千万、几亿年前。同你一起瞓喎， 係咯，留到而家咁樣。 但係如果你去野外露營咧，嗰、那個石頭都可能係幾億萬年前噶咯， 係㗎， 即係地球存活嘅時候。嗰、那、嚿、個、石头已经喺度噶啦， 即系你话喺西贡好多地方嗰啲石头都系好耐存活喺度噶嘛，由几亿年前嗰个火山香港嗰个死火山爆过嘛， 系 啦，到而家都系一样，系啊，其实喺嗰度露营都系一样嘅感觉噶，呢度可能都有恐龙行过噶， 都唔奇嘅， 系啊，唔奇噶，好啦，咁呢个恐龙展咧，再加埋呢一个叫做与龙同眠咧，咁啊九月份嘅时间咧就加开四场，咁啊当然啦，入边亦都包括咗咧就好多环节嘅，咁享乐时代。同大家讲下，譬如而家佢叫寻龙夺宝之旅，咁喺个展览厅入边咧，咁啊有一啲叫做解谜寻宝嘅游戏，咁啊好啱一家大细去玩啦。同埋佢有一啲咧就叫做好似俾你发掘化石嘅活动嘅，咁啊了解 DNA 可唔可以复制恐龙？呢、這个游戏好玩， 真系侏罗纪 冇错啦。因为侏罗纪佢开头个古仔佢就话有只蚊，然后嗰只蚊入边就有恐龙嘅 DNA， 跟住就变咗个侏罗纪公园出嚟嘛。咁而家佢就话到啊，解释俾大家听，到底 DNA 可唔可以复制一啲已经灭绝咗嘅恐龙咧？咁样咁大人细路都啱睇啦，系咪？ 即系究竟啲侏罗纪公园呢套电影有冇盲点啊？ 系啦，有冇盲点咧？咁佢又同你发掘一下啦。咁另外佢亦都有一个叫寻找恐龙的最后星空。咁啊睇下嗰个流动嘅天象厅，因为科学馆入边有一个嘅，咁啊欣赏下呢个星空啊，了解下到底恐龙同呢一个咧叫做成日都话流星会即系以前有啲外太空嘅飞石啊碎石就降落地球嘅撞到地球就令到恐龙灭绝，都有呢个讲法噶嘛。咁到底系咪真嘅咧？咁 你咪想听呢啲古仔？ 我都想听這些故事、啊， 我有好多即系关于恐龙点解会灭绝咧？ 系嘛？ 你想听系呢个陨石撞落地球嘅版本啦、 啊？系啊， 定还是外星人版本先？即系两个都有传过， 其实可以二合一，就系外星人就好似粒流星咁落嚟， 唔系啊，系外星人揾嚿陨石落嚟啊， 又得 又得， 系啦， 都可以讲。 我哋揾次开个 topic 可以讲呢、這个，咁所以大家如果你系想喺九月份都参加科学馆啊呢、這个叫做与龙同眠嘅活动嘅话咧，咁啊手快有手慢冇啦，佢嘅展览都已经好抢手，与龙同眠都一样非常之抢手。 即系过埋呢一转未必有机会噶咯。 系啊，咁啊展览会完噶嘛，咁啊完咗，咁可能佢做第二样嘢与 X 同眠咁样咯。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智慧。是我好胜，我爱哭，